和最小雨，逃价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17:05，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我们每个周五的晚上跟朋友们进行的视频直播节目，这里是潮流梦工厂之志向生活。各位好，我是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山。 是的，今天呢我们节目就正式开始了。那今天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数码单元呢，要跟各位听友网友们去分享更多这一周以来的大事小情了，在数码行业里面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今天为您去例数啊一下。 而且一到周五的时候，如果朋友们发现是我们的节目，那基本上是一个周末开始的标志了。 没错，而且这个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啊，就需要好好的去看一看我们在节目里面要去展现的各种各样的神奇的好东东啊。那当然了，今天呢我们一会儿要跟各位听友网友们去来主聊的这个话题呢，叫做你不知道的 PC 游戏新进化论。关于这样的一个 PC 游戏进化的方式啊，我们从多年以前，那会儿我还小，我知道苗山那会儿也挺小的， 那是还没有我 啊，其实只能玩 DOS 版本的一些游戏、啊、 哦 DOS、啊、对，我其实听我什么大爷们说过 DOS 版本下面的一些游戏、 是玩过那会儿的 Doom 就已经非常厉害了哈。 对，然后我爸还会经常把他年轻时候的这个红白机拿出来让我感受一下， 那个都连 DOS 都算不上的，那个就算是一个八位机哈。对，任天堂 那还有位数呢， 当然了哈，你看你这是一位，我这是一位，咱俩这两位，对吧？两位，然后咱们这有九个机位，加一块是11个机位。 好，我考考你，在 DOS 系统下，如果你想查一下这个你电脑里都装了什么软件，请问命令是什么？ D-I-R、 哎，少了一个回车。 回车啊，对。那要先展示一下目录的这个结构啊，然后进入这一层目录用什么呢？ 好，我们来一个听下面这个板块。 好了好了， 好像是斜杠 R 吧、 CD 了、CD 空格什么玩意儿，就切换盘符啦，进入什么目录啊，对，一看就没有好好， 我还用过 CII 呢。 CII 在 DOS 系统下的。 CII 是什么呀、 CII 是一个比较 DOS 系统下面的绘图软件。 真的啊、这么高级。那会儿我只有 WPS 我知道， 我记得我26个字母只需要4秒6，最快的时候 就打完了。 我最辉煌的时候。 你这么厉害呢、真是意想不到啊。 哎呀，我用了好几年的时间练指法。 我跟你讲，特别的负责任的讲哈，苗山作为一个当年的这个打字儿， 当年 的打字儿小魔女啊，然后就摇身一变华丽转身成为这个数码小白。 一夜回到解放前、就是浑身的这个技能啊全部甩掉， 这个全废啊， 全 废，瞬间整段都垮掉，然后就。 但是总体来说，提到今天这个 PC 游戏呢、很多的年轻朋友其实不光是怎么说，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可能玩沉迷手游的比较多，那是因为手机随身携带比较方便。 对。 但是呢，如果有很好的游戏体验的话，那还是要看 PC 机了。 那是肯定的啊。所以说呢，这个 PC 电脑来讲，对于我们的生活当中是必不可少的。 没错。 而且今天我们还会有另外的一台全新的，今天刚刚发售的这个来自于微软的 PC 机，就在我们的直播间现场，一会儿会让我们的嘉宾跟我们来去展示一把哈。因为呢这个毕竟我们的嘉宾呢是 PC 专家嘛， 对， 咱俩并不是啊，咱俩只是一个 PC 的一个使用者而已。 对、所以我们其实是从这个专家的角度，包括我们用户的需求的角度、到时候给大家好好看看这个新产品到底好在哪。 来吧，那先进入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潮流梦工厂之志向生活节目，我们的资讯单元，看看近一周当中发生了怎样的一些个数码行业大小事。 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 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潮流梦工厂的资讯单元潮流风向标，那看看今天我们的资讯会迎来哪些的情况哈。当然在迎来资讯之前呢，还要来先欢迎一下我们的特别来宾，我们的座上客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数码行业的这个资讯的 PC 专家王鑫老师。欢迎一下王鑫，跟朋友们打招呼吧。 各位朋友们好，两位主持人好。 嗯，主要呢这个很久没有见到王鑫老师了，这一回来的话我们的直播间啊是半亮了一下，因为可以看了，哎，跟以前 你说我吗？ 不一样了，哎，我们说直播间啊，可以看了，因为有您的光临呢，我们毕生辉颜值都高了许多呢， 而且我们的光又特别的好， 太假太 假， 对，我们自带美颜， 不假不假，我们是很真诚的， 啊，是吗？咱们摄像头是自带美颜的是吗？ 对， 啊， 特别好， 而且就是所有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如果想看到我们王鑫老师的庐山真面目，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的直播间点进来，您选择潮流梦工厂就可以看到了。 特别的简单啊，赶紧来看看我们的直播间的现场是什么样子的，长这模样哈。 哎， 那当然了，除此之外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博找到活力982，以及一直播找到我们的活力982，去搜索关注我们的直播内容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的热情光临了。 好， 那看看今天我们第一条的资讯内容吧。这资讯呢我们也是要一会儿有视频为证哈。现在说一下，这是在8月28号新飞电器，哎，这个名字是不是许久没有听到过了？ 基本小的时候经常会在电视里看到关于它的广告，因为它的这个电器产品啊曾经是就我们很多家庭里面非常重要的，像新飞冰箱， 对，尤其是冰箱冷柜啊， 对，冰柜，反正是制冷产品比较多吧。 对对对，没错。所以呢这个啊，当然这个王鑫老师，我们的资讯环节也欢迎您跟我们来一块儿去评价哈。 好， 关于这样的一个新飞电器呢，生产启动仪式它在河南新乡正式举行了，这个就连新乡市委书记啊，包括新乡的相关政府官员们都已经出席了这个现场的仪式。当然除此之外呢，还有来自于新飞电器的供应商、渠道商以及百余家的国内的媒体啊，一块儿去见证了这样的一次发布会的胜利召开。 但是据说在这个现场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因为他们经过两个月的重整之前，在这个股权方面是有新的变化， 没错。 那怎么回事呢？是因为源于今年的6月29号，康佳集团是以4.55亿元的价格成功竞购了新飞电器旗下3家公司的100%的股权， 哎， 包括了这个新飞电器多年来所沉淀的品牌专利以及相关的固定资产，这几部分基本就是这个品牌的全部了吧？ 啊，基本上就是全部了，100%的股权嘛。 对，而且它包括它品牌利用、专利这些，这应该都是他们的知识产权部分了。 嗯，基本上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收购这么个意思。 对 啊，所以说这回呢，康佳收了新飞之后哈，能够让我们会发现新飞应该有新的方向，应该往新的方向去飞了，对吧？ 它会不会就是往康佳集团的这个营销方针方面会靠很多，或者是顺着这个路数就走下去？ 问题提得好，不愧是学这个非金融行业的这个苗山哈。来吧，那我们还是通过一段这个新短片了解一下关于这样一个新飞归来的相关情况。 协同等等方面，将康佳现有的优势资源、运作经验和经营模式导入新飞，实现融合发展。新飞依然是新乡的新飞，我们珍惜新飞这一民族品牌和宝贵资产，我们会继续将新飞扎根在新乡，并不断的发展壮大。我们也承诺，我们将不断的加大资源投入和战略协同，以国有企业的使命担当和责任，推动新飞的持续健康发展。 准备就绪，请求开工。 报告各位领导，设备正常，准备就绪，请移步台上，启动生产。 4、3、2、1，启动，动头，推动，启动。 是的，这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今天的第一条资讯内容，关于这样的一个新飞冰箱啊，全新来到了我们的视线当中啊，可以说是回归，一种全新的回归。 对， 我们也是期待并且祝福新飞能够越飞越远，越飞越高吧。 其实对于年轻的，就比我再年轻一点的朋友来说，可能对这个品牌 怎么突然间顿了一下 稍微没有什么底气说起来提到很多朋友对这个品牌未必是那么熟悉，但是对于我们就是很多的妈妈爸爸这一代的人来说，应该是很熟悉的电冰箱的老品牌了。新风电器呢，作为诞生于新乡这块热土上的知名品牌，在巅峰的时候曾经是国内冷柜的第二大品牌和国产冰箱的四大品牌之一啊。而且特别是新飞冰箱呢，在大容积风冷还有变频当中的中高端产品的研发能力和产品线的齐全程度，当时都是处于国内很先进的水平。 是的，啊，当然了，这个当时呢，可以说是新飞冷柜，就是在这个时代大潮当中啊，莫名其妙的，然后就离开了我们的视线。 我觉得可能是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包括全世界的这个产品在同一个市场上互相争夺市场份额。 没错，所以呢，这回新飞呢，他们在复产的这个准备当中，也是康佳集团呢，也是围绕叫做全面盘活、规划未来的方向呢，去逐步展开的。而在盘活的方面，他们从人的方面、从产品的方面、从渠道方面都要去入手。这也是我觉得之前可能新飞在这方面这三个方面比较弱势的一个部分。那在人的方面呢，这个康佳他们也组了一个新的团队进行管理，尤其呢是由康佳的白电业务的总负责人张忠俊出任董事长一职，由这个原康佳集团的多媒体事业部的常务副总裁，并且拥有13年的这个白电行业工作经验的这个吕健啊，担任总经理的职务。就是说他们也用人会非常的这个用到刀刃上啊。 对，团队是应该说是重新重组过，重新组合过。其次就是盘活产品，对于未来的新飞呢，目前就是领导班子的定位可能是比较明确的，他们认为说一是保持新飞的相对独立运营，二是实施康佳白电加新飞电器的双品牌协同运作的策略，三是适时的推动新飞的资本化运作。有的时候啊，你不能就是，虽然我们说匠人精神是值得传承的，但是在传承好的老的技术的同时，我们不能关上门来自己产，还是要看一看市场上最新的技术水平在哪儿，新的科技在哪儿，能不能去运用新的元素加入进来，让我们的产品变得更好，更加贴合市场。 没错，这个作为我们的这个终端消费者来讲，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终端消费者。 对， 我们真心希望一个这样的一个我们民族品牌的产品能够走得越来越好。所以这一回呢，也是为了要保护民族品牌，振兴实体经济，做大做强这样的一个白电的业务，也是这回康佳他们收购新飞电器的一个初心和愿景吧。 我们期待着新的产品啊，有新的格局，还有新的高度。我们一起来看看下面这条消息。 我们来祝新飞再次腾飞，也能够重回家电一线的行列当中来啊。 好， 那么下面时间继续来看一看在昨天晚上的最新消息了。 哎呦，8月30号晚间消息，一年一度的柏林国际电子消费品展览会，也就是 IFA 即将开幕，应该说已经正式开幕了啊。中国手机的品牌荣耀在开展前夕举行了一个新品海外发布会，在柏林正式发布荣耀 Play， 同时公布了下一代产品荣耀 Magic 2的一些细节，包括官方称接近100%的全面屏。 是的，其实呢，大家伙对于荣耀来讲应该并不陌生了，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多次提到过这样的手机的品牌。其实呢，也它的当时苗山还特别体验过它的这个 GPU Turbo， 很流畅、 GPU Turbo 这样的一个游戏的体验非常厉害。 对 啊，但是我记得是我们开播节目史上是第一次在直播间女主持人敢公然不理嘉宾对话，然后呢就直接在那玩游戏玩到天昏地暗啊，这个情况非常好啊，这是我们作为一个数码节目非常应该有的一种精神啊， 沉浸了一个时段， 棒棒的，棒棒的。最后体验如何？当时还记得不？ 体验我觉得是非常流畅的，因为对于玩手游的人来讲，不被其他的软件所打扰，而且运行速度一直能跟得上，包括这个屏幕虽然现在都是全面屏，但是你在触感上的手感，包括你出子弹的速度，还有整个手机的反应能力，都会影响整个游戏的战况。 你看，从数码小白到游戏玩家，连全面屏三个字都是可以如何去进行用语言解释了哈，特别的好。下次我们用德语呗，因为你这个德语我们大家都知道还是不错的哈。 这是一个坑， 所以以后有机会的话，一定咱们你居然作为一个会德语的 这个小伙伴哈，应该去到德林那个柏林的意法展去看一看才行。 对啊，你看这个去柏林开的这次电脑的这个消费品展览会，而且其实我们要提到，现在今年以来很多的手机品牌都在海外办过了自己的新品发布会了。 没错，当时有在 巴黎 卢浮宫底下开的 啊，在伦敦之前有人开的，在柏林开的，哪儿都有。所以说呢，这个我们也可以再次证明一下，我们这个中国的民族品牌慢慢的在走向世界，走向全球化。 没错，总体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咱们来看看这次的这个手机 麦克 有什么新的变化。 麦克兔 在这个发布会上看呢，这款手机采用了类似 OPPO Find X 的滑轨机械结构，也就是我们说的拍照的那个部分，它自己会机械的动起来。 没错， 但是和 OPPO Find X 又不太一样，因为这个荣耀 Magic 2采用的是一个简易的滑屏结构，将摄像头的组件隐藏其中，并且荣耀强调每一次下滑不只是启动拍照，还会启动不同的功能。不过现场好像并没有太多公布到底有哪些不同的功能加入。 是的，其实呢各种各样的功能会慢慢的通过软件的更新进行更多的适配。我相信这一个滑动的结构只是一个机器结构而已，更多的功能还要慢慢的通过后台的处理啊，包括我们这个软件的运营和适配才能完成。但除此之外，再来看一下相关的细节哈，它搭载的是麒麟980的处理器，它支持这个40瓦的超级快充，而且呢对于这样的一个麒麟980的技术啊，还这个没有发布的时候，荣耀就为麒麟980做了一个产品的所谓首发，挺有意思的啊。这个根据目前的消息来讲，麒麟980的处理器呢将会采用7纳米的工艺，将是全球首款商用的7纳米的移动 SoC， 同时也是内置的 NPU 有望得到升级。 哎呦， 哎，非常好啊！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就是不经意之间的一种流露，能够让我们会发现，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国产的芯片也未必能够输给别人， 对 对吧？ 但是我们刚才标题说了关键词，这段新闻是撞脸，到底是怎么体现的撞脸呢？据说很快这个其他厂商就对荣耀曝光的滑盖式的 Magic 2进行了回应，比如说这里头咱们八卦啊开始了 啊， 小米联合创始人林斌就在微博里曝光了小米 Mix 3的渲染图，并发文称对不起撞脸了，我们十月发布。 来这看看啊， 这是蹭热度吗？这个 小米这个全面屏的微博，林斌的微博我们来做了截屏，他说对不起撞脸了，我们十月发布，那不是十月吗？这刚八月底，人家还早一个月。 哦，就是你这哎，在这个数码产品，如果今年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会发现，每个月发生的大事儿太多了， 太多了。 如果你提前一个多月能够抢在这个啊，这怎么说，劲敌面前发布新的产品，而且是长得又这么像，那基本就是先入为主的占领了市场。 所以有些时候就会说啊，这个先发布的产品不一定能够先获得收益，因为它可能还买不到啊。 But 有些时候呢 ，But 对，先发布的产品却能够博得很多的关注， 然 后人们有很多的一种期待。那就是说，你但凡一发布，我就拥着去买去了，所以就有可能会存在一种，是不是饥饿营销啊？那产能够不够跟得上啊？都是问题。所以这里边，我觉得慢慢探讨一下小米的产能。 在其他的产品说实话不一定，但是这个手机产品啊快还是占领先机的。 对，但 包括在这个手机市场，你会发现有很多的软件，如果你能够早一个小时上，你可以不花钱的，可以在排行榜的靠前的位置，就包括吃鸡游戏，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就因为提前能够占据排行榜的位置，那一下就会收获大批的用户啊， 对吧对吧。你看来这个既然提到游戏了，提到手游了，我们就来聊聊看这关于游戏的事情啊。来，王鑫老师好像有话要说。 我只是想这个探讨一下全面屏的这个概念。因为我自从换了手机以后，我会觉得全面屏首先呢它看起来是舒服一点了，但是呢它确实是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就比如说我以前是物理的指纹，那我只要手指放上就好了，不管光线是怎么样的。 对， 但是现在我发现，比如说你晚上关了灯，然后想睡觉的时候手机突然响了哈，这个时候有可能很重要的邮件你要回，也有可能是你特别在乎的人发来信息，那你要想解锁，你就只能输入密码，因为光线不够，它是识别不了你的面部， 弹出来了以后可能并不能够照亮你的美。 对、哦、所以呢，我每每在这个时候特别怀念这个一摁一下就能解锁的这个设计。 到现在我也觉得指纹设计还是挺有必要的。 对啊，然后这个我竟然又想到，其实很多的电子产品，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怀念机械产品？因为机械产品它是受环境影响最低的。比如说高温低温， 然后这个光线，然后湿度，这个包括灰尘等等，机械的是受影响最低的。 那肯定，那肯定。 那比如说有的著名的相机，它某些的功能还是机械的。 嗯， 它不敢用这种纯的这种数字或者是电路或者光学的这种东西。 嗯， 所以我在想，全面屏到底是我们消费者需要，还是厂商真的需要有一个突破口去？为了创新而创新而出的概念，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的好。 对，我真的在想过这个问题， 就是说在需求引导的技术发展，还是说技术倒逼用户的需求增长？ 就是手势是真的好吗？ 嗯， 我承认说触摸和手势是人类最自然的、与生俱来的，就是最开始你生下来的一个行为。 对， 它一定要比输入好。 嗯， 这个我真的承认。 那是， 但是如果你 不需要语言根本就 对， 嗯， 但是如果你这个手势很复杂， 嗯， 它不是那么自然，还需要你记很多的操作，并且还需要你比如说停一下，然后再转一下，怎么样的，这个反而是真的不如那些旋钮来的快。 嗯， 我有时候比如说看一些产品设计哈，那些比如说触控式的调节音量， 嗯， 你可以诶、哎、这么一摸，就这么一滑、 哎、 音量就大小。 大小，对。 我有时候在想，哎呀，谢谢你，赶紧给我个旋钮吧，因为这个触控呢你很难控制。 我心里 精度不精， 而且我不知道到底是到什么程度了？30%、50%的音量？ 对啊， 我只能靠纯听。 对，精度也不精。 当然，人家也会说了，那音响设备嘛，你就靠听的，对吧？那你就感觉怎么合适你就怎么来，怎么滑动呗，是吧？ 再说有的时候呢，触控的东西，你比如说你放在枕头边上，你有可能一翻身，一下音量就上去了， 嗯嗯， 很吓人。 嗯， 所以某些设计我真的特别怀念最简单，就大道至简那种设计。 嗯， 就给我一个最简单就好了。 最简单则是最复杂，这个道理我觉得可以在手表行业当中能够看到一二。 就是经典款总是好的嘛，经典款总是最初的、最原始的、最机械的、最熟悉的那个样子。 所以说，你看之前有时候就说了，这个要是如果需要贷款的话，还是直接找银行啊，不要用金融产品。对，就是这个咱们题外话啊，对。来，再继续说一下。 还是见着人踏实。 对，见着人踏实。嗯、包括你看。这个苹果的手表啊、 嗯、 这么多各种各样的、嗯、我们一会儿慢慢聊吧、 啊、 因为咱们这个时间要到了半点的广告期间了哈，咱们一会儿继续跟朋友们分享更多的资讯内容，这里是潮流梦工厂之志向生活，我们一会儿见。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切的声音。 同学们好， 你有多久没有回到课堂了？有多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有多久没和你的老师聊聊天了？9月8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诵读沙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9月8日，听桃李芬芳，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改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豪价狂人苗山，伪装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 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正在直播潮流梦工厂智享生活，我们每周五晚上的数码单元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呢，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啊， 这是我， 哎， 嗨，大家好，我是苗山。 对，大家好，我是常小航。欢迎关注我们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了解我们的视频直播的情况，同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一直播搜索关注活力982来看我们的视频节目。 嗯， 来继续看看啊，我们关于刚刚提到这个事儿，我不是说到一句这个表的这事儿嘛哈， 对， 你看这个苹果手表啊，这 Apple Watch 那 Watch 的哈， 直到现在其实我并不接受 Apple Watch 这个东西， 我到现在还在使用一个就机械手表，就是， 对，我喜欢带指针的， 对， 而且它虽然可以计步， 人家说那有， 我并不需要计步。对不对？ 对，因为不在意减肥的问题。 对啊， 就放肆自我是吗？ 就随便吧。 心够野的呀！ 我中午才吃了自助，我不在乎这个话题。真的，所以就是很多高科技的产品啊，虽然我们有时候说这个科技发展，我们选择越来越多，嗯，但是其实是不是真正从消费者的需求入手，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没错， 尤其是在日益发展的这个科技产品的领域。 嗯，所以下面的一个事儿啊，我不知道这事儿到底是不是从消费者方面出手的入手的。 嗯， 我们先来看看关于这样一个词的关键词叫做5G。 哎呀， 想先听听看王鑫老师怎么看待这个词。 我记得新闻里是不是曾经说明年就整个 商用 铺开了？ 嗯， 明年具体能不能铺开咱们不知道哈，因为那是明年的事儿。5G 呢，这个东西有很多的其他的东西实现是需要5G 的。 嗯 嗯，它是实现其他一些体验的前提。那有些基础的技术还是需要这个不断演进的，比如说我们从3G 到4G， 嗯， 从这个 2.5G 到 3G 等等，那大家也能够体会得到这些科技普及带来的益处，比如说我们随时可以看个视频， 嗯， 然后随时的沟通，然后包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哈，如果各位在电梯里面或者信号屏蔽非常强的建筑里，你想打开微信，当你发现发不出去消息，看不了朋友圈的时候，你可能会很着急。 对 对，这些呢，都是背后有一些基础的技术在做铺垫。 嗯， 那么我们平时可能不会意识到， 把基站铺好不就完了吗？电梯里边您覆盖，地库您覆盖，这不就完了吗？嗯，这就 但前提你得有啊， 得要有， 对吧？ 好， 所以呢，5G 是一种基础的技术，它的意义在于能够让更多其他的技术变成现实。 嗯嗯，所以说这个未来在眼前，现实咱们得要先看好才行。看看啊，昨天 vivo 也宣布了，基于最新的旗舰手机 vivo Next 平台，已经目前啊初步完成了面向商用的 5G 智能手机的软硬件开发，包括架构的规划、主板堆叠以及射频和天线设计，以及优化电池空间等等的工作，并且呢在尺寸方面、外观方面已经达到了可以商用的级别了。 没错，接下来呢 vivo 5G 手机呢即将进入和网络设备联调测试工作的阶段。经过多年的研发之后， vivo 有望在全球率先推出商用的 5G 手机。 是的，那么其实 vivo 也是最早啊在国内开始 5G 研发的手机企业之一了。那么在 ITU 提出的 5G 的愿景方案不久呢， vivo 就已经启动了 5G 的研发布局。在2016年时候， vivo 也成立了北京的 5G 研发中心，参与5G 核心技术标准的研究。在2017年， vivo 也已经成了 3GPP 技术贡献最大的手机企业之一。而在去年他们也启动了 5G 的天线跟射频的关键技术的研发。 在 5G 手机的产品化方面， vivo 呢也与电信的运营商以及芯片方案厂商紧密的合作，共同推进了 5G 的原型机商用手机的研发过程。 是的，那么 vivo 公司创始人兼 CEO 沈伟也认为说， 5G 时代到来啊，它对手机市场来说呢是一个新的机遇。 5G 它没有说挑战啊，是新机遇。 5G 呢和人工智能的结合必将会让智能手机演进到智慧手机的新阶段。他说 5G 的智慧手机将会成为智慧的感知中心， 控制中心以及服务中心。 其实我们来了解，就是智能手机和智慧手机，就在于这个厂商的高层这个理解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就是智能呢，它还是要通过人工来设置最初始的命令，我理解。但是一旦到了智慧的层面，可能就是预知性变强，有的时候就是你心里想的这件事情，你不用动一下，它可能就感知到，可能达到了他们所谓的一个智慧的一个阶层。 没错。 那在去年的12月份，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位 vivo 公司的创始人兼 CEO 沈伟就在国际手机产业领袖峰会上透露过，说 vivo 将会在2018年推出 5G 手机，并参与运营商的 5G 网络测试。到2019年，也就是明年 ，vivo 将会推出 5G 的预商用手机。2020年，配合中国 5G 网络的规模商用 ，vivo 也将正式推出 5G 的商用手机。 是的，那么这两天呢，也是中国的 5G 产业进入到了这个整个的冲刺阶段哈。8月份的工信部发改委也是明文发了一个文章，要求在2020年前实现 5G 商用，这是明文规定啊，硬指标必须有的。那么工信部也透露说呢，近期将会完成对运营商的频率资源分配。当然我们期待一下这个事儿哈。 对，在整个 5G 的网络商用进程当中呢，终端的成熟度对 5G 的产业前期的发展进程至关重要。vivo 的这个版本 5G 终端支持 NSA 模式下的 LTE 和 NR 的双连接，意味着 5G 手机在连接 4G 的同时，可以同时通过 5G 的星空口和这个网络连接。用户呢，在享受所有成熟稳定的 4G 通信的同时，上网速度有数倍的提升，业务延迟也会有明显的改善。 是的，那么未来我们相信各种各样的 APP 们啊，也会如雨后春笋一般的啪啪啪啪啪就是来了， 更新来一波更新是吧？ 对，可能就会重新打翻如今的一个局面。 我怎么这么不喜欢就经常被让我更新这件事情？ 那是因为可能更新之后的你的体验不好，但是我相信之后啊，手机也好，就是上游厂商也好，包括像是硬件的平台开发者们、软件的平台，他们也都会通力而合作，能不能够把更新的以后的产品变得更加的流畅，体验变得更加不卡。 能不能这个不卡的前提是您不能每次更新，就是为了让这个软件的大小容量越来越大。 然后 那在我的手机容量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每一个 APP 都会变得越来越大的话，必然它的运行速度会降低，因为我的手机容量没有变化嘛。 对，如果大家伙留心的话，可以打开自己的微信，看看自己的微信占了多少个 G 的时候。 哎呀，我真的经常看，最开始我用几年前的是从500兆到900兆到1个 G， 如今经常动辄就5-6个 G 啊。 是不是啊？此时此刻你的手机的内存是64G 的是吧？ 这个128 啊，128的哈，那 我一定是买顶配。但是我现在养成了比较好的习惯，因为我曾经用过2年的5S 的16G， 我就觉得 怎么过来的是吧？当时是 对，我真的每天特别的认真的把通话记录删一删，而且谁要给我加一个群，说完了事儿我就退了， 退掉它，这实在受不了了哈， 太占地儿了， 饱受其苦啊哈。 现在128也并没有觉得痛快到哪儿去？ 那可不就是吗？所以说，你看很多安卓阵营的厂商，这个都动辄都256、512都这么来的，甚至有些个手机品牌已经到了有1T 的这个存储空间，我觉得是有点点，听上去很咋舌，但是未来可能我们大家伙对于一个存储空间应该多多益善吧。没够这事儿，根本就是。 我希望头上的这片云越来越大。 啊然后呢？ 然后装的越来越多， 云端 不要再让我去删了。 但是你要知道，存云端的钱好贵的。 哦， 对啊，你要付月费的， 花不起。 那将来 5G 出来的时候，你的梦想就会实现。 对，那会儿的话就会更加好的这个提速降费、啊。 但是真的可以省钱吗？那就未必了。 不一定省钱，但是你的体验一定会改变。5G 最大的意义在于改变你的使用方式， 就是你根本就不需要本地存储，可能就是说。 对，就很多的时候它会让你的手机只变成一个终端。 对， 它只是一个显示终端， 这就好， 所有的运算都在云端进行。 我有点担心云层能不能装下这么多东西 啊、云端肯定能装下，但你付得起钱不一定。 我们只能期待这个叫什么云上贵州，还是什么贵州哈？对，这边的这个大数据的企业能够给到我们更加好的这种优质的服务，跟更加低廉的这种消费的情况。 包括今天我们说的主题游戏哈，那么以后也真的有可能说，你不用再买显卡了。 啊，对， 那 云端 你只要租显卡就好了。你可以比如说我要租几个显卡，但是这显卡它不给你，这显卡是在云端的。 我手机是个空壳，可能我设备是个空壳，我 只是个显卡， 显卡就把那根线儿连到云端那个显卡那儿去，然后我的游戏就在那个显卡下进行运转。 对，在那个显卡进行渲染，然后再给你传过来，这些都需要5G。 但是说实话，一个好显卡价格不菲，对吧？你让你买一好显卡，花大几千块钱，你弄一机器，你10-2年啪过时了。你要租的话，可能这2年期间你花的钱没有你买的一个多，还是值得的，对不对？嗯。我们稍微聊得远了一点点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是对于 5G 来讲特别好的一种展望。 对，反正呢 ,5G 与 AI 的智能的智慧手机将会带来更大的业务应用发展空间，手机将成为智慧感知中心，而这个智慧控制中心以及智慧服务中心。本次 vivo 5G 手机的进展呢，会为其 5G 智慧手机的愿景走下了一个比较坚实的一步。那所以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5G 真的离我们消费者来说是 越 来 越 近 了。太好了啊，给自己鼓掌啊，真棒， 此处应该有掌声。 对，赶紧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找到潮流梦工厂按钮，点击进入即可。下面的事儿啊，就是刚刚咱们提到这个技术升级啊，4G 升 5G， 下面这事儿又升级了，手机升级了。 终于，我掐指一算 ，finally 一年啊， 掐指一算，日子快到了、每年到下半年的时候， 你那个指头挺厉害哈、 90月份，唰唰唰唰。 哎，对，所以呢，这个升级呢，又给带来我们就是一波人的这个，到底会是这次蜂拥抢购呢，还是说是淡然而从容的面对呢？ 我每年都淡然， 对吧？ 对， 你还在使用的是 iPhone 3GS， 我知道， 那挺值钱的。 真的，我其实觉得对我来说7还挺好的，这8和7没有特别特别根本性的。 看看吧，这回这个大家伙儿应该没什么悬念啊，苹果要发布新手机了 ，iPhone 啊， 今天凌晨的消息啊，苹果公司刚刚正式向媒体发出了邀请函，宣布将于在美国当地时间9月12号上午10点，也就是咱北京时间9月13号凌晨1点，正式召开发布会。活动呢将在全新的 Apple Park 总部乔布斯剧院举行。 嗯，是的，那这回的主题呢叫做 Gather Around， 就是又该团聚了哈。这个过中秋节嘛，是吧哈。那个这个团环圆环的图案也包含了 Apple Park 的新总部的一个外观，有这样的一个含义，大家可以看这张海报，很有意思。那当然了，这个我们还是关注 iPhone 本身这个产品吧。那其实呢，这个据了解说，今年的会有3款的新 iPhone 发布哈，包括有当时我们猜的5.8英寸的小号的 iPhone 10，外观没变啊，只处理器升级，6.1英寸的这个依然会采用 LCD 材质的屏幕。6.5英寸的则是采用是 OLED 材质的屏幕，那么尺寸也是最大的，也代表了比较高的一个水准，据说可能叫做 iPhone XS。XS Plus 真是没有什么创意 啊。XS 那不是超小号吗？ 哎呦，我想起那个小品说，下面我不是结巴XXXXS。 对，可不就是吗？ XXXXS。 命名方式也是让人们觉得醉了。不过啊，大家伙儿对于这个新 iPhone 的，我相信期待还是都挺高的。但是对于一价格一公布的话，可能送你一首歌，叫做《凉凉》。 凉凉。 对， 根据已经传的一些消息哈。3款新 iPhone 都会采用刘海屏的造型，基本延续了 X 的那个造型。 对对对。 同时还会采用 A12 芯片以及英特尔的 LTE 4G 模组。 明年这 5G 就要来，它还是 4G 吗？真是的，那 可说 呢。 你看欧洲很多国家还 3G 呢。 那还是功能机呢，他们。 对。 对。 就关于售价，应该是目前所有的 Apple 的这些用户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啊。目前全球已经有了多个版本，不过由于不同地区定价的差价比较大，我们就在这儿不参考具体地区的情况了。倒是有一些专业的分析师的说法就称啊，6.1寸版本估价应该是700美元左右，约合人民币是4500上下。5.8英寸的 OLED 版的售价，就是可能是800美元到900美元之间，大概是人民币5700块钱上下。6.5英寸的 OLED iPhone 可能是在1000美元到1100美元之间，人民币是7200上下。当然了，这以上的价格都是还没算税的啊，还是要再加上税，这是裸机的钱。 那我觉得来到咱们这个中国地区的话，可能就会价格就会涨很多。 如果在美国都是这个价格的话，那应该至少要涨3000块吧。 3000应该用不了。那平行进口过来的话，加上个1200是得要有的感觉。 2000， 我觉得反正一般人应该受不太起。这个价格来讲，真的是有点贵到上天了。 其实他们没有发现，从 X 开始销量其实就已经在下降，因为它价格实在是比较贵。 但是人家说了 iPhone X 是我们史上最卖座的产品啊，那您是单价贵了呀，销售额可不是上去了嘛，是吧哈？就跟那个哎，不说那个的事儿了，来吧。 另外呢，咱们再说说这个，很多分析机构现在因为在它正式开发布会之前，各方面的消息比较多，所以分析师跳出来的比较多，各持己见。很多人就说苹果将会在第三季度猜测啊，在第三季度季末发布新款的这个MacBook Air， 还有可能随着新的 iPhone 一同出现，他们在猜测是不是12号发布会是有新的 Air 产品出来。 有 one more thing 是吗？ 对，但也有可能会单独为了这个 Air 开一个新的发布会。总之呢，苹果将会发布一款低价笔记本，似乎是很多人的共识，大家都猜测会有一个新的便宜的机器出来。 是是是，那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大家伙儿都觉得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说这个苹果的产品线。也未免太简单了一些，可能提供的产品的种类未免太单一了，但是怎么能够给到我们更加好的一种用户体验，我们打个问号，我们只是期待一下吧，好吧。 但是据说猜一下啊，业内说至少有一款入门级的笔记本到时候会出现的，而且猜测在美国的起价应该是不会超过1000美元，所以应该中国的估价应该是7000块钱档。 但是 MacBook Air 也真是大多年没有进行过大幅的升级了， 对， 包括外观啊之类的，已经快被人们淡忘了，真是。所以我们真心是需要一款更加便携的轻薄的笔记本来到这个我们的眼前，所以今天正好在场，我们就会发现有这样的一款小巧轻薄的笔记本来了。我们来看一看下面 一个，我想知道这个 MacBook Air 和这 Apple Pro 他们还产 iPad 呀？我觉得这个可以停了， 所以我的 同样的价格，我真的宁愿去买那个索尼的那个电子屏。如果和 Pad 比的话， 怎么讲呢？各有各的功能吧。我觉得那毕竟还是安卓的平台， 对。但是那个反正就是对我来说，如果是 Pad 这个同类产品比较的话，那个电子屏，首先那个页面的颜色，包括它的手感， 好。我们一会儿给你新选择 啊，真的又有一新的选项了。 对，在王庆老师面前啊，这样吧， 我上他怎么开始收拾稿呢？横地儿是吧？ 赶紧来说下边一条资讯内容，就是关于这个 Surface Go 哈，这个在今天呢，这个可以说是 Surface Go 在中国市场正式开售了。这个内容呢，可以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啊，关于它的产品的样子，我们一会儿在现场可以看得到哈。那当然了，在这里面还可以看到相关的这个简单的介绍，就是它给到我们是一种比较灵巧的外形，包括卓越的体验。而且呢，在今天，也就是在今天下午，刚刚在微软大厦举办了一个活动，就是他们这个新品的一个体验会。那么各种各样的媒体朋友啊，一些个数码的博主啊，他们在现场感受了一把 Surface Go 带给他们这样的一种够野的感觉 哦。 因为主要面向的是这个大学生这样的一个市场当中，九月份马上到了，开学季来了，所以说有一个全新的笔记本是给自己特别好的一种大学的升级的礼物。 这是一款经济型的产品，对吧？ 肯定的。 所以这么来说， 这也是 应该是今天开始全线发售。 对，开始发售。其实在这个八月份已经发布了哈，八月初已经发布了。 哎呦，看这个挺漂亮的， 非常漂亮哈。 哎呦，这个键盘的颜色是我很喜欢的颜色。 哎，没错。这样吧，我们来先跟朋友们去简单的看几张这个图片哈，来去了解一下关于这样的一个Surface Go 到底长什么样子。这也是在今天下午的这个体验会现场拍到的相关的图片，我们来一起看一看。这是几台不同颜色的 Surface Go 摆在一起，配合了它的可拆卸式的键盘以及鼠标，给到了我们的体验是的确可以说是非常流畅而顺滑。 首先很轻薄，然后便携应该比较好， 没错。 然后现在虽然没有很近距离的看，但是我远远的看这个分辨率，屏幕应该是可以的， 非常好，它的分辨率非常高，能够满足我们日常的一些个用户需求。同时的话呢，它给到我们的配件很丰富，因为有可拆卸键盘，有非常轻薄的鼠标， 这都是自带的吗？ 还有一支笔啊，配件当然需要再另行购买了。 另行购买。 主机的话，它是一台像平板一样的主机，它可以直接打开成支架，变成摇身一变变平板。 它可以转动吗？ 它不需要转动了呀，就拆了。 哦。 键盘跟屏幕可以拆开嘛，对吧？所以的话就 一会儿的话就看看实物了， 一会儿看看实物。 我想知道待机怎么样呢？ 九小时，使用九小时的。 支持快充吗？我怎么问的都 不是电脑。 你看我问的都是没有安全感的问题。 它能够使用九小时的话，我相信一般的使用体验一天都能够够了。 连续使用九小时。 对对对，所以的话，你对于平常你要追剧什么的，把它变成平板追剧特别的合适。看电影， 我想知道它散热的部分那个材质是金属的吗？还是 热管的？ 哦，热管。 嗯，所以在它的这个里边，因为它之前是不需要再用风扇散热。 哦， 嗯， 我想知道它这一点就是进入市场的时候想主打的是，我想办公的人群，还是 我觉得 上网的人群，还是游戏的人群？应该不是游戏的人群， 应该是属于那种新入职场的。职场新鲜人，或者是在这个校园当中的学生朋友们会比较好， 上网偏商务一些的， 对对对，移动性更强一些的，而且扩展性还要有，它毕竟搭载的是一个完整的正规的 Windows 10的系统啊，对吧？这个拿一般平板是无法比较的，对吧？所以你可以它称之它为是个生产力工具，是吧？按王鑫老师的话来讲，生产力工具，可以干活。 一会儿有机会咱们可以就是试试开个机，看看它的运行速度和反应怎么样。 没问题，那这样吧，王鑫老师也给我们去拿起面前的这个机器好不好，给我们面向正前方的镜头。 这我已经组装好了。 对对对，来面向。 哎呦喂， 这一机、 怎么这么小啊，跟我想的是不一样的呀。 很小，它十英寸的屏幕，非常方便， 可以看到。 嗯， 哎呦，这 就是形态，这还有个笔， 很适合我觉得。 对，这笔可以吸在旁边哈，这典型的 Surface 设计。那么从第一代 Surface 开始就是类似这种设计，只不过它每代都在演进。 嗯， 那么就像刚刚小航说的，它是一个完整的 Windows 的产品。 对， 也就意味着说呢，它跟你的传统的平板是不一样的，它是有生产力的。 嗯， 所以有生产力呢，就是说在我们看来呢，我们习惯于把一个设备把它先进行分类，它是纯消费内容的还是可以产生内容的。那么可以产生内容的，可以创造价值的，就是有生产力的属性的工具。那么这个产品别看可能不到3000块钱，可能便宜，但是它确实是有生产力的。 对， 也就是意味着你可以拿它进行轻量级的编辑。 对， 当然你要指望它做视频编辑不太现实， 但它不太现实。 但是你做文档工作呀，然后回邮件等等，包括一些消费类的应用是完全没问题的。 因为它毕竟里边还内置了这个完整的 Office， 对 对吧？家庭学生版，起码你应付包它也支持 OneNote 嘛，都有。 你要写个邮件，写个 PowerPoint， 写个 PPT 啊等等，写个 Word 都没问题， 没问题，非常的好。所以说这样的一个产品来讲，面对它的这，因为它的价格是目前 Surface 全家族里边目前最低的一个，对。这个是不用， 这还有笔，你可以随时的画，包括豌豆的支持这个标注啊等等。 嗯， 我倒是觉得哈，这个东西不一定仅适合于学生。 嗯， 可能是 像我这种对电脑产品没有什么要求的人，或者日常办公没有特别高要求的人。 我觉得呢，他可能比较极端，就是光看价格可能比较适合学生，因为不到3000嘛， 嗯， 很便宜，对吧？你可以买一个小巧，带着又很轻，揣包里就能走，然后放宿舍你也不用担心丢，因为你可以带身上嘛。 对对对， 然后续航能力足够长， 它只有520克。 对 对，就 那么 矿泉水。 对，所以你从这些特征上看，它很适合学生。但是你要从另外一方面看，它还更适合老板。因为你知道老板都不用干活。 对对对对。 老板是不用干活的呀。老板只要我看邮件回一个 好 不好就行了。就好了，对吧？ 老板不需要弄 PPT 的。 对，所以对老板来说，我拿一个好看的， 嗯， 然后又足够轻的， 嗯， 然后随时随地一打开，因为大家也刚才也看到了，一直处于待机状态。 对， 我把这个盖一掀开，它是磁吸带这个开关的，一掀开呢， 我们可以 举起来一下， 可能对，因为可能摄像头拍不太到啊。 嗯， 对， 就这么一台设备呢，你看你把这个键盘拔下去以后呢。就是个平板带笔，然后呢这屏幕其实已经亮了哈，可能看不太清楚，屏幕已经亮了。 嗯， 那你也不用关机。 对啊， 你把这个盖儿吸上去一合上，它就等于关机休眠了 啊。对， 所以很方便。 而且那个笔它也是吸在旁边， 吸得非常非常结实，非常 非常 非常结实。对，然后还有个鼠标。所以我倒是觉得这个很适合老板， 很适合老板。特别好，全新的一种使用体验。但我觉得它那个接口我们值得一提哈。 嗯， 它的接口那个侧面那个长长的是 SD 卡槽吗？还是什么东西？还是电源那个接口啊？ 嗯， 磁吸式接口电源吗？ 我觉得应该是它的外设。这个这是 Type C 了。 那、Type C 有一个对。 哦 ，Type C 接口那一定支持快充呀。 当然支持，就是它可以就是当 Type C 给它充电没问题。 哎，而且我想知道它这个套就是 这个机身的这个套的颜色是自己挑选的是吗？ 来看看 这个 颜色吧， 这个你可以随便挑。 咱有图啊，四个 色，这个你可以换吗？ 这儿呢， 哦， 有标准的灰的，还有就是黑的，对吧？大家伙比较喜欢的黑色， 这基本，所以就是对于这个男同学女同学来说都可以找到，因为一个颜色会直接影响这个产品的气质， 没错， 这个颜值很高的，跟你讲。而且它，我觉得它有一个特别好的设计，在于它就是比之前的啊这个 Surface 不太一样了。它的这个 Surface 呢，这代的 Surface Go， 它的外观的这个四周的个倒角，这个 R 角， 很圆滑， 更圆滑了， 没错。 它以前比较方方正正，太硌手， 对， 这个更加的舒服一些。 但是它的，哎呀，我还是喜欢窄边儿， 窄边儿， 对 啊，那 窄边框是吧？ 窄边框可能困难， 这个。是这样哈，就是窄边框在视觉效果上非常好， 哦， 我们都承认。 我买电视都买窄的。 对，但是呢，你要想我们是什么使用环境，电视呢窄边框你放这一放就不动了。 嗯。 那么作为笔记本来讲，我们不否认窄边框是一个趋势，但是呢，你要看窄边框的设计，现在基本上不会出现在商用产品里。 嗯。 也就是说，你要视这个使用环境而定你怎么设计产品，就是很少会有产品经理敢于冒险说，我这个产品面向的就是那些频繁移动的，然后对可靠性要求非常高的用户。什么叫可靠性呢？就是对这些用户来讲，我设备坏了就坏了，我根本不在乎。 嗯， 一万块钱设备扔了我就扔了，但是我里面的信息比我这个设备本身要值钱的多的东西。 所以就是边框要宽一些，要安全是吗？ 窄边框对屏幕的保护是有限的，尤其对这种所有硬件都在屏幕上的来说。 嗯， 你要说笔记本还好，我屏幕坏了就坏了，因为我硬盘在底下嘛，硬盘在底下，它所有东西都在屏幕上， 屏幕后头背面的。 所以您知道为什么手机厂商都做全面屏了吗？总有我们这样的人 老说 这 是手机厂商告诉你你需要个全面屏，你一想，哦，我可能真的需要个全面屏， 因为对我来说全面屏就是越来越窄，越来越窄到没有，那就是对不对， 就是好看即可，当 时总有我们这样的样子货达人 因为你看真的那种面向高端商用的产品很少有用窄边框，它必须要考虑你的可靠性， 产品的安全程度。 嗯， 万一要是从高处跌落，它还有一个可能的减震的空间，是吧？那 就包括地下的挤压， 对， 都是。 包括我们在，因为它是触控的屏幕嘛，我们在拿的时候就太窄的话，的确会误触，有可能会。 对啊， 所以都是问题。那其实有时候设计可能要向一些我们的实用性妥协。 对，就跟规矩和便利是矛盾的一样， 鱼和熊掌的关系。 现在网络上就是可以领券购买， 现在可以领券都。 对，现在有可以领券购买。 人家今天刚发售，哎，真是。 我已经开始搜索了，我觉得。 我倒是觉得呢，他面向学生真的是有一定道理哈。比如说，他现在发布正是返校季，然后呢，这个学生呢，如果是在外地上学，你坐高铁，那你打发时间看个追个剧什么的，他也足够了。这个会给你很好的体验。我也注意到它旁边也有很方便的这个耳机插孔，然后包括你这个坐飞机，如果是老板，你坐飞机越洋飞行9个小时基本也差不多了。 所以说你看啊，对于一个轻便的灵活的移动性产品来讲，一个笔记本它真的是笔记本电脑， 对， 它不是一个平板， 好，它是一个二合一电脑。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这个下个时段继续跟您聊。 好，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潮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文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回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第二个小时的潮流梦工厂正在直播了，我是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山，欢迎回来。 那今天呢要跟朋友们说一下周末愉快，是吧？啊，在每周五的晚上，我们还是应该跟各位听友网友们去分享一下这样的一周以来的数码单元的这个情况啊。 刚才我们都沉浸在这个 Surface 新发的这个 Surface Go 的这个新品里面， 对对对， 我就迅速的在各大网站上搜索了它的信息， 价格都已经有了， 发现黑色键盘要略便宜点，因为官方标配的彩色键盘可能要略贵那么一丢丢，大概差100来块钱。 但是我觉得老板应该会选择黑色，是吧？ 女老板就不一定了， 对， 老板不一样。 我觉得那个酒红色，就刚才王鑫老师戴的， 就是那个酒红色，咱们现场那个是吧？ 哎，我是觉得这款机器啊， 这是红色吗？ 就是酒红色、 啊、酒红嘛。说实话，我是觉得这款机型啊，因为它的颜色差，真的可以把这个机器气质带的都不一样。 是的， 是因为 有价差呀、 对，因为你知道有一些产品，你会发现尽管它换了颜色，但它这个风格定义成什么，你就觉得无论什么颜色它都是女孩喜欢的，或者都是男孩喜欢的、但这款产品的颜色不同，它的整个气质就会真的有变化。比如我刚刚在网络上搜了一下那个蓝色，它有一个钴蓝色的套装的颜色、就还挺硬朗的，应该很多年轻男孩会喜欢。 就还挺像你身后这个咱们这个背景墙的这个铁网颜色、 对， 蓝色， 对， 就还挺深沉的一种颜色，我觉得不错。 要看前面人的衣服是什么颜色，就会影响后面的基调。 哎，比如说我今天，其实完全也可以一个人买好几个这个键盘托，对吧？你可以搭配你的当天的衣服的颜色进行更换，也不错。 咱们可以一人买一个颜色，到时候 来换。 你们每天出门之前先发个微信问你穿什么衣服， 结果有一天我说一短信，苗山说我没穿衣服，苗山那你还是别出门了。 哎呦， 是这么个意思， 我都不知道，是无言以对。 对，既然无言以对，赶紧呢来进入我们的游戏时代哈。 好， 今天呢我们这个主题呢叫做这个就是 PC 不知道的 PC 游戏进化。 嗯， 可以说呢游戏的进化是伴随着各种各样的技术进化而进化的。 对，而且呢其实我们刚才也最开始提到了，虽然现在很多人玩手游，但是 PC 游戏的体验是无法用这个手机所替代的。 嗯， 因为无论它的这个显卡呀还是声卡呀还有这个沉浸式的感受呢，一定 PC 电脑的游戏感觉是最好的。 没错。 哎呀，我怎么说这么专业？天哪，这不应该是我嘴里说出来的词。 谁让你是个游戏达人呢？是不是啊？自从那个做了咱们的数码节目之后啊，到现在已经 8个月了。我就沉迷了。我以前从来不玩游戏的。 沉迷网瘾，真是。 对，我现在我 网瘾少年来。 有一个朋友的老公最近见着我说：“珊珊，随时上线，你随时都在啊。 玩 的什么游戏啊？ 了解一下。 刺激战场 就是为了配合看看荣耀的手机流不流畅，所以就玩了他的同款游戏嘛。 荣耀，王者荣耀 ， 王者荣耀，还有像吃鸡，玩了没？ 吃鸡不玩了，因为它的颜色有点暗，它偏灰色嘛。 哦， 因为它就是像以前 PC 端的那个 CS 差不多。 嗯， 你要注意你的眼睛。 对呀， 啊。哦，眼睛劲儿还好，最近我发现有点腱鞘炎，就是这个手发弹的这个，你知道以后明显这只是灵活，这边就不太灵活。 就发现这个手指头不太听使唤是吧？ 对，而且那天我们上一期节目的嘉宾，我说哎，为什么我这个有点腱鞘炎？他说。其实我是觉得你在打游戏的时候你浑身会紧张、 嗯、 所以你会把这个力气都用在手指尖，所以你这块会觉得压力很大。其实如果你只是就摁的话其实没有那么大压力的。后来我想、 嗯、 好吧，我最近就放松，结果连赢五场，可能就因为放松的原因吧。 这个状态啊就跟考试一样，你越绷得紧这可能弦儿越容易断，对吧？ 是的。 这回呢就是彻底放松感觉更好一些、 嗯、 游刃有余哈。 最近就打到铂金了。 来吧，那既然在这个时段一开始的时间呢，我们想让我们毛青老师啊也帮我们呢去推荐几款这个您认为比较时下流行的游戏好不好啊，来帮我们说说看您眼中的这样的一些个 PC 端的游戏哪些比较好玩好吗？ 游戏呢其实我们是要分类的，因为不同的玩家他喜欢的类型不一样。 嗯， 那比如说像珊珊呢，他就不喜欢这种枪战类的，我们称为第一人称射击。 嗯， 那可能对女孩来说确实有点太紧张了。 嗯 啊，不，我喜欢，但是我就是因为觉得它的颜色太灰色了。 那是因为你玩手机的。 哦，对，我喜欢就是色彩多一些的那种。 你要玩 PC 版的射击就不一样，是不是？你可以这么理解啊，手机的射击跟 PC 的射击是俩游戏。 嗯。 那可和 CS 就越来越像了，是不是？ 比 CS 强太多了。 哦，真的、啊。 就是画面。 呀，那会不会心脏病犯了？你知道有的时候有的 你有可能。 你这么小岁数怎么什么病都有啊？ 哎，你知道吗？你可能不玩手机游戏， 啊、 就是 当、这个。我玩明星三缺一。 啊，麻将是吧？ 当对方突然冲过来冲你发弹，然后你呢发现你买的鞋不够好，然后运行速度不够快的时候，我真的浑身都痉挛了。 真的是。所以自己就为什么得腱鞘炎不是别人呢？ 是的， 对。 哎，您说完这个，我打算先购置一部电脑，然后再开始玩一个吃鸡。 成本比较高。那么， 咱那、 嗯、 既然说到这儿了，咱就可以再扩展一下。 嗯， 端游咋样？ 你指的端游是网页类的吗？ 就是 PC 端的。 哎 ，PC 端的，或者说是其他的什么端的、 嗯、 ？PC 端我理解是不是就是不联网的？ 不一样。PC 端的指的是在 PC 上打的游戏。 我想知道我小时候喜欢沉迷的 RPG 游戏算不算 PC 端的？ 算，只要是用 PC 玩的， 对 PC 的平台的。 那要如果这个都算上的话，我出道其实是比较早的。 是吧？《仙剑奇侠传》是吗？ 哎呀，要更早，我玩《绝代双骄》，而且 AB 角是分式， 好， 两个人都打到头。 为什么？ 我就是为了要不同样的结局，因为早年间的这个 RPG 游戏，它台湾他们做的特别好。 对。 然后你在每其中一个环节，可能输一场赢一场，或者是在跟别人的对话里，它有选项 A、B、C， 你想跟对方说什么，结局都不一样，你和谁在一起都不一样。 嗯，啥都不一样。你看来是资深啊。 我们不一样。 对， 不一样。 把大壮请来得了，真是。 那么咱们继续说哈，这个游戏分很多类。那么像珊珊玩的那个王者荣耀，移植到就挪回来 PC， 就是英雄联盟。 嗯， 那么英雄联盟叫 MOBA 类游戏。 嗯， 那典型代表还有 Dota 2，当然在游戏里面是有鄙视链的， 哦、 你知道吧？就玩 Dota 2的呢，他认为玩英雄联盟的 不行，有意思啊， 他是有鄙视链的。然后呢，这个包括这个像魔兽世界。这是十二零五年十三年前的游戏了， 那会儿还小。对， 魔兽世界和 最近的逆水寒，还有九年前的剑侠，这些就是你说的 RPG 类，但是它属于大型多人在线 RPG， 嗯， 叫做 MMORPG， 它有在线版和单机版， 都是在线的， 啊、哦，都是在线的、 嗯。那么这是一类，我们现在说两类了哈，一个 MOBA， 一个是这个大型多人在线， 嗯， 角色扮演，第三类是这个第一人称射击，那么典型代表就是 CS 系列， 嗯， 和守望先锋， 嗯， 这典型代表。那么还有一类呢，是这个以吃鸡为代表的，它其实也是射击游戏，但是呢，我们习惯于把它叫为逃杀类游戏。逃杀类游戏的意思就是说，你唯一的胜利的 活下去， 就是活下去。 嗯。 那么逃杀类游戏的代表就是《堡垒之夜》，然后吃鸡，然后吃鸡的前身叫 H1Z1。 嗯。 那么这些呢是逃杀类，当然。由于逃杀类是去年新出的类型，那么得到了就是它是一个爆炸性的效果， 嗯， 瞬间就得到了全球用户的追捧，那么所以几乎所有的 FPS 类，也就是第一人称射击类游戏都在研发逃杀模式， 嗯， 比如说我们熟知的《使命召唤》， 嗯， 也有逃杀模式，那这个据称 CSGO 也在研发逃杀类的 哦。 这个场景，嗯，那么这是一个崭新的游戏类型，全新的游戏类型。 嗯、 那么其他包括还有什么 RTS 啊等等，比如这些呢，近年来不是很火。 嗯、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说，游戏呢它是按照不同的类型，有这个颇有这个风水轮流转的意味在轮流。 嗯， 那么魔兽带一波节奏。然后 CS 带一波节奏，然后英雄联盟带一波节奏，那么之后就是去年的逃杀类带了一波节奏。 嗯， 那么所以呢，你说推荐一个 PC 适合所有的游戏，如果真有这个命题的话，那我只能推荐最高配的了。 哦， 对，所以呢，就是但是本着物尽其用，尽量的这个物有所值的这么一个原则，那不同类的游戏。它适合的 PC 是不一样的。 嗯， 你可能花5000块钱也能买一个游戏 PC， 然后你可能只玩英雄联盟。 嗯， 但如果你想全校打吃鸡的话，你可能需要花8000块钱左右。 这是往里砸钱啊，对吧？所以这里边的话就存在很多很多的， 嗯、 有可能会有误区吗？或有可能会有 很多误区， 对吧？ 有特别特别多的误区， 那我们慢慢聊着好吧、 嗯、 咱就既然呢今天咱们聊聊看关于这样的一个 PC 游戏的一个进化，那肯定会不能够少提到关于硬件的方面的这种变化。 嗯， 我们除了王琦老师在场之外，我们还有另外一位我们的特别来宾也来先欢迎一下吧。刚刚也是默默无闻半天哈，我们也欢迎我们来自泡泡网的硬件学堂的编辑叶亮，久等了啊，欢迎叶亮、 嗯、大家好大家好。 哎，今天呢远道而来，非常的这个风尘仆仆啊， 绕了一大圈， 主要是被黄浩坑的。 对、哎、 对，黄浩同学呢这两天呢比较忙啊，这个 试问谁能逃过黄老师的魔掌。 对，黄浩他自己今天不来，也还要非要带上一个人下坑也迟到。对 对， 所以呢这个我们懂得啊，对，当然这个不能赖叶亮啊，我们还是要欢迎一下叶亮来到节目当中的啊，毕竟咱们在下边一个小时要聊聊看关于这样的一个硬件的情况。 嗯， 那这样吧，刚刚我毛青老师说了半天关于游戏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毕竟咱们是做硬件的嘛，硬件评测啊，硬件的产品很了解，能不能跟我们说说看这样的一个就算是历史的车轮啊，这些年这个游戏怎么就催生着硬件的这种一步步在升级，这个变化、 嗯、 这个能不能帮我们去赶紧这个解读一下。 对，应该说 PC 端的游戏的变化很大程度取决于它的硬件的发展哈、啊、硬件方面的进步啊。叶亮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我自己这边就是主要做一些那个硬件评测或者一些推广、 嗯、 平时也会回答一些粉丝提出的问题。 嗯， 像他们就是真的不同的年代提出的那个硬件需求它都不太一样，比如像今年吃鸡，就去年开始吃鸡火了以后，高性能的显卡和那个高刷新的显示器，就慢慢成为了大家追求的一个新的升级点。 嗯， 像可能以前我们真的就是5000-6000块钱配一个游戏主机，能在中低特效下玩这些游戏可能就可以了。但是现在的话，大家就是对画质啊，对那个游戏体验有了更高的要求。 嗯。 就开始就会在一些配件可能就是看不见的地方做一些升级，比如键鼠啊、 嗯、 外设啊什么的，不光是以前单独追求 CPU 显卡性能这些。 嗯 嗯， 其实提到这个，有的时候啊，我表弟在家玩游戏的时候，我妈一度经常会跟我说：“哎，咱们去你弟那屋待会儿，他那好像放电影呢。”你知道我有这样的感觉，因为那个立体声的效果出得来，而且就以为看一个枪战片，其实他是在打 CS。哎、 那就对了，就是应该是这种效果， 就是沉浸效果很好。 是不是有一个小片要值得一看？是吗？ 嗯，可以啊。那是未来游戏会是什么样？ 哦，未来游戏什么样？我们先来去目睹一下。当然，这个没有声音哈，我们先看看这个样子，因为声音的部分我们目前无法接入到我们这个调音台里边去哈。 嗯， 我们来先看看这个未来的游戏长什么样子吧。 对，就大家可以看一下， 解读一下，嗯， 大家可以看一下人物眼睛反射的这些内容， 嗯、 包括水面， 嗯， 包括车的表面漆面等等， 就跟真的一样啊。 对，这个视频是经过了多次压缩，质量非常差了。这个视频， 嗯，但就是说，但是 你要看，对，你要看这个车漆的光，包括人眼反射的这些东西，包括这个水面 对 反射的这些光线，这些细节， 哇， 嗯， 它这个就是 NV 刚刚推出的一个那个新显卡里面带的一个光线追踪的技术， 嗯， 它这个视频主要是演示这些方面， 哇， 嗯， 这个光线太逼真了，就感觉好像你真的是在腾云驾雾一样。 对，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之下，你说你 就你看这个海面，它是实时的变化的，这些光影。 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啊、 嗯、 就这种技术可不可以运用到这个军事演习或者是军事训练当中？ 双方层面应该是有的吧、哦、 对 吧， 肯定会、嗯、 有国家的特种部队在用一个游戏做训练，但是那个游戏在我们国家玩的非常非常少。 嗯 嗯，然后呢，那个游戏也特别贵。我曾经尝试想去买，但我一看将近1000块钱，我就放弃了。 还是差钱儿，你说？对， 差钱， 还是差钱儿。我们觉得看的不太过瘾，我们再来看一遍。这个整个这个体验相当的精彩，尤其是那些个小小的细节的部分。 对， 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看看那个1080p 原版或者4K 的原版。 对，是4K 的原版。 对，4K 原版。 嗯、 就是其实我们在游戏当中的这种体验啊，什么叫沉浸？就是你好像真的是身临其境。嗯，才叫沉浸。 嗯， 那声音是一方面，声音呢比较好，容易做到，但是视觉的感官它更加的敏锐一些，所以怎么能够通过画面把我们真正有更加完美的一种带入，就得要看这些新的技术的发展了。而且它这个东西，你像我们以前玩还有马赛克啊，还有这个糊糊的这种画面质感，这完全没有。 嗯， 它就会说呢，能够让我们就是更加直观的，让我们能够看到现场，你就在那儿。 Battlefield， 这配音的没片花好哈、啊。 我以前配过好几个游戏，就是说实话，为什么很多人会选择在商场里面玩那个大型的机器的游戏、 嗯， 就是因为那种现场感很好、 嗯， 然后再加上它机器比较大，你可能借助一些道具，然后让你沉浸式更好、 嗯。 那如果以后就是随着硬件的发展，我们在家里面那种游戏体验可以接近到，甚至上可能会超越，随着清晰度越来越好。 对，因为其实一个特别简单的道理哈，就是说以前我们在打游戏的时候，比如说魔兽。十几年前在打魔兽，包括魔兽每一个版本，我们看那个宣传片，然后大家说哇、哦、宣传片拍得特别好，其实像电影一样，然后就问那游戏里面是这样吗？大家说哦，这只是它的片头动画。那么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看到的所有电影都用了光线追踪技术去拍摄。 嗯， 那么所有游戏都不是。 哦， 我们之前玩的所有游戏都不是用光线追踪技术去渲染的。 嗯， 它是假定一个死光线，然后去模拟场景去渲染。那么今后呢，它都是实时的， 根本不是一概念啊， 对 吧？对，就是 今后它都是实时，因为你知道，任何画面、任何场景都跟光有关。 嗯， 如果这个世界没有光的话，我们只会看到黑洞，就纯黑、 嗯。 所以你看到所有东西都跟光有关。那么如果你把光的问题解决了，那么就意味着你能看到的画面就完全不一样了， 完全不一样。所以说，我们人类所能够看到的这样的一种光线，就是真实的光线，所以能够把、 嗯。 虚拟世界里面的光线做得跟我们看的一样，就成功了。 对，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不太需要更多的渲染， 嗯， 能做得跟真实的一样，就已经完美100%就好了。 哇， 对，但是这个计算量非常的大， 对啊， 所以需要 云端嘛， 全新的硬件， 对。 需要全新的硬件，嗯，所以计算量特别大。 这就是为什么 VR 能够特别快的占据市场的一个原因，就是那种不同反响的视觉体验， 嗯， 还有包括现在一些影院有 5D 影院嘛，就是旁边配合着滋水， 拿鸡毛掸子那里挠你痒痒是吧？啊， 来吧，那叶亮跟我们说说看你的想法，对于这样的一种刚刚我们看这种小片，包括这种新的技术的发展，包括新的游戏的催生，你怎么看？ 现在基本上是最先进的技术都会先在 PC 平台上面实现，因为它的运算力确实足够强大。 对， 然后你会发现就是随着那个游戏那个种类的不断分化，像那个主机游戏、掌机游戏，包括现在流行的手机游戏，画质也真的是越来越好。 那肯定。 然后很多技术都会往这上面下放。所以就你会发现，就是最近像什么，我们可能最近提的比较多，像什么游戏手机，这一块，不知道你有没有接触过？ 之前，包括像是荣耀，这个 荣耀十算不算游戏手机？ 就 GT 也有啊，对啊。 华硕那个 LG Phone 接触过吗？ 哦。 华硕那个华硕的 玩家国度的一个专门的游戏手机，它里面就用上很多 PC 的散热技术，PC 那个图形渲染优化，它都全用上了。 那我想知道荣耀 Play 算吗？ 它算那个是， 他说算就算， 终端的游戏手机。 哦，它算一个联名手机，其实，对吧？ 对，但是华硕那个就是太 那个什么的，那个之前说那个诺比亚那个是不是？ 那个红魔游戏手机，还有黑鲨游戏手机。 哎，对， 这些就是属于比较价格亲民点的。但现在那个华硕 LG Phone， 它那个价格可能一下就要拔高到五六千，它那堆配件全部买齐了，可能得上万。 哇！ 但是你会发现体验真的就越来越接近于 PC， 它有很多配件，能包括投屏啊，包括那个散热，还包括各种灯光效果，就真的让你感觉就是华硕把它的所有的那个游戏端的技术全部放在手机上来做了，所以这也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就可能我们以后所有的游戏你都能获得不错的体验， 也不再局限于这个小的屏幕了。 对， 对吧？那好，那既然提到这儿了，我想问另外一个问题啊，这个刚刚聊了一下手机的这些游戏，包括一些 PC 端的游戏，那还有另外一类主机游戏，哎，你看 叫 console game， 对，你穿了一件这个 Xbox One X 的衣服来的嘛，对不 对？ 那我觉得你应该还比较青睐于这个主机游戏的，是不是？ 主机游戏它是有一个优势，因为它有很多游戏都是在主机上首发的，你 PC 上玩不着，或者可能要隔个半年一年。 但是贵呀， 贵这些其实现在人们消费水平越来越高，正版游戏是越来越强，其实这个我觉得都不是太大的问题，主要是你第一时间能玩了一款全新的游戏，别人玩不着，你可能优越感就出来了， 体验优先是吧？ 对，所以最近那个 PS4 的那个限量版抢的那个头破血流都抢不着一台， 我听说了。 对， 很多我们的博主朋友们，包括张超，包括他们啊，他们都在这个微博里边晒自己如何抢不到的过程。 我想知道一下主机游戏和那个 PC 游戏的区别是什么呢？ 这个王老师应该会， 他们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平台。 对， 长得一样吗？ 不一样啊。 这个主机游戏呢，就是像 PS 或者 Xbox， 就是你用手柄去打，那种，有点像以前的任天堂， 小霸王任天堂， 有点像，但是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啊，完全不同。那么 PC 游戏就是你用键盘鼠标去打， 之前咱还是展示过搁这儿的一台， 就是对 那个 Xbox One X， 我就是想确定一下，就是这种专业名词啊， 对，那个叫 console game。那么在中国的 console game 的玩家其实很少。 真的吗？ 特别的少。 我还有 Xbox 和 Wii 呢。 但是呢console game 真的，如果你是 console game 玩家，那么你要为自己感到自豪，你是硬核玩家。 对， 我妈都是。 是吧？ 我妈到现在还在打网球。 小霸王不算。 就是拿 V 打吗？ V 也不能，严格意义上 V 是不能算的， V 是体感类的。 它体感游戏。 它是一个边缘化的产品。 那这么说 Xbox 也算体感游戏？ 不， Xbox 只是有体感配件。 哦， 它是不一样的。 那我算是一个主机游戏爱好者。 你玩什么游戏在上面？ 就也是类似打打球、打打高尔夫类的。 那你是硬核玩家里面的休闲硬核玩家？ 对， 我只玩休闲类的，因为我怕心脏病犯，你知道吗？ 竞速的玩不玩啊？ 竞速的不行，我玩过赛车，我真的我心脏快跳出来了。 真的，就是我们之前有一个数据，就是在中国的 console gamer 只占2%， 那么少？ 对，就中国的真的这种主机游戏的玩家非常少。但是呢， 你说这2%里边的50%，就是1%的玩家，拿它当蓝光机使。 哦，有可能，有可能， 也有可能。但是真的，这些玩家是特别特别硬核的玩家。 因为我曾经在鼓楼一带有几个店， 那是据点。 哎，对，你看我都知道吧？ 暴露年龄这事儿。 我虽然玩的不专业，但是我没少挣钱。我曾经去过一个店，那个老板有时就跟我说，说其实我从来不期待任何一个人走进来看看，因为我们这很固定，就是这些人群。 对， 当一代一代有新产品的时候，会跟着更新换代。 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可能会135代就是购置一些产品，因为我不够专业，但是我至少还能找到专门有进购这些产品的一些店。但是对于大部分玩家来说，他们可能比较固定这个人群。 对。 而且他们随着升级就跟着升级。 他们是处于游戏界鄙视链比较顶端 的，是吗？ 比较顶端， 我是倒数第二， 比较顶端，嗯， 对。那些个更有一类的玩家，他们就专门买什么 Alienware 这种东西的那些人呢？ Alienware 那些是主机类，是主机游戏的玩家。因为你知道 ，console gamer 在北美是非常非常普及的，但是在中国真的就只有2%。那么中国的绝大部分玩家都是 PC 玩家。 嗯 嗯， 那是因为就欧美很多国家的游戏的产出国也是那边。 是因为大家生活模式不一样。 嗯， 咱们没工夫玩。 还有一个最大的因素就是 PC 游戏很多免费的破解的 对，那个由于这个的问题，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只局限在几个游戏里当中的原因。 我 只玩送的。 是因为只是买玩些人家送的是吧？ 一个是送的，还有一些就是在这些店里经常会碰到一些他们这个圈子里的人，他们有一些用户买了的，他们直接就 安利给你了。 对， 嗯，行。 但是 PC 游戏是毫无疑问在中国是主力， 果然是讨价达人。 但是我家里所有的 RPG 的以前的 PC 的游戏端子，真的我都是花钱买的正版的软件。 没事，不用解释，你已经过去了。 对， 因为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是， 因为其实我尝试过，以前曾经中关村有一代是有一些相对盗版的 CD 装的安装文件，但是它中间会有卡顿，让你的游戏不流畅。真的，在这个 RPG 游戏过程当中，正版是非常重要 的。游戏必须要买正版东西，因为它里边如果盗版的话，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内容会被摘掉。 我们所有都要买正版的。 对， 所有都要买正版。 所有的话就得买正版。 对， 来， 被网友发现就说你这太不专业了，凭这个游戏还弄个盗版来忽悠？ 绝对不可以的啊！对，来吧，继续来聊聊看这游戏啊，扯回来 啊， 游戏进化到现在这一步了啊。那又不一样了，我们这有一套图片， 嗯， 这也是在王鑫老师这个公众号里边有这么一套图片，很有意思哈，就是关于换电脑还是换手机这个事儿，是不是？ 嗯， 一段接彩，我们来看一套图片，来一起来看一下，就是在访问一小哥说，哎，把你关在房间里边一个月，你选择跟电脑还是跟女朋友一起过呢？来往下看哈，这个有人电脑乘一乘三乘五， 我肯定选电脑啊。 对，一个月的时间哈、 啊。我要是真的把男朋友替换进去，我也选电脑啊。 有人说，那因为电脑可以更加好玩一点，说 当然了， 但是女生也可以跟你一块陪着你玩游戏啊。 哦，不用了，这个我自己玩就够了。 啊、够了是吗？ 嗯， 看来这个街坊 大家的选择是一样的。 样的， 其实对我来说，跟男朋友一起打和跟路人甲打一样的效果，干嘛非要有一个这样的人在我身边打？ 对不对？对不对？ 女朋友只有一个，游戏可以玩很多款。 对，而且我最近开始玩手游的时候，就会发现。有的时候朋友除了那个吃鸡其实是一个团队比较好，因为大家可以对互相的比较熟悉，但是像那个王者荣耀这类的，有的时候我更倾向于跟不认识人玩， 没负担。 你们俩怎么频频冲我点头？ 因为好吧， 很典型的代表，真的、 是吧？ 有很多人像你一样这么玩游戏， 对吧？ 现在游戏已经不再是个游戏的本身了，它 是个 社交属性， 对， 尤其社交属性太强 了。我倒不是为了社交，你知道，对于我来说， 可能你没朋友。 不是这样的啊，就是像吃鸡、CS 这一类的，你的团队作战特别，因为你要活下去，他就一命吧。因为我没怎么玩过，他还不像王者荣耀，就怕送人头，你会死太多次会扣分。但那个就是你要活下去，所以你的队友就至关重要，到要在关键时刻真的是互相要帮衬的， 对、啊， 要活下去的。 嗯、 但是那个王者荣耀也不一定了，那个是你需要就是在。你的队友要弥补你不强的部分，比如说我是射手，我需要一个肉强的人，那因为我命太脆了，我需要有一个人挡在我前面，就是互相有一个在技能方面互相的。 那你还是 RPG 的套路 啊、哦，是吗？ 对吧？有牧师加血，有法师在远处放法术， 真的就是 RPG 的套路。 也有个 MT 在前面扛。 哎呀， 啊、 哦，原来 呀， 你这个阴影还没有走出来、 啊。说完了之后，我发现是哦、 啊。但其实你有了误区，在吃鸡里面也是这样的。有的人呢，你知道这些职业的玩家，他们捡武器都是要分类的。有的人专门捡这种 shotgun， 就是那种短枪去负责破门攻楼，有的人专门捡狙击枪 去分工嘛。 对，还有人专门捡重火力压制武器， 就跟真的似的， 都不一样的。因为他之所以给你这么多枪，每个枪的射速、伤害都不一样，包括特色都不一样。那么， 妈呀， 每个人擅长什么，你就要拿什么枪。 突然觉得这是玩游戏好累。 其实你玩时间长了，你会发现有一类那个风格特别适合你。就我有一个朋友，他玩吃鸡，他从来都是狗。一直苟到最后，有时候经常还能吃到鸡，反正个人英雄主义嘛，他也不爱跟别人一起组队。 你要捡完了以后藏着。 对，他这也是 哪有人哪有枪声，你就往相反方向跑。 那我要是玩吃鸡，我可能也是这类人。 对， 好了，咱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是不是感觉掺和不上啊？ 真是，以后慢慢要开始玩游戏了啊。 对， 咱们一会儿见。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节目当中啊， 俩人还聊着呢， 还聊着关游戏，俩人聊半天，真是。我们在这个放广告期间，这俩人还聊的都 技术探讨， 真是。 哎，我跟你说，不知道的人从这儿经过，以为说什么高科技，然后其实俩人在说 PC 游戏， 真是的。 好，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来，这里是 FM98.2 AM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五的板块《智享生活》，我是苗山。 各位好，我是常小航。那今天呢，我们两位嘉宾来欢迎一下我们的资深的 PC 专家王鑫老师，以及泡泡网的硬件学堂的编辑叶亮，欢迎二位。 大家好，主持人好。 大家好。 来，那叶亮，我们一会儿啊跟王鑫老师咱们一块儿，刚刚是聊了半天关于游戏本身的事情。 对，俩人刚才是这样说，哎，你玩吗？你现在玩那个吗？ 嗨了去了，真是。下面时间咱们要聊聊看关于技术的问题了，啊，拎出来技术层面，包括进化发展当中，其实电脑的核心部件，咱们还是聊 PC 嘛，哈，电脑核心部件无非就是 CPU 内存、 硬盘、 显卡这些玩意儿。 显卡 这些东西，这些年是怎么能够，刚刚我们说的被这个游戏所推动的，但厂商怎么能够去把这些需求落实，这个过程怎么实现的呢？能跟我们说说看，叶亮。 这个就相当于我们前面看那个视频，那个 RTX 光线追踪技术，这是 NV 它今年在主推的一个新技术。 嗯， 这个以前是游戏里面都没有的。 嗯， 它一旦这个技术推出来以后，你就必须买它，这是一个技术显卡，你才能完成这个特效。 嗯， 其他显卡，过去的显卡就基本上被淘汰了。 被淘汰了。 所以你要追星的话，你就必须买这个显卡。就是厂商就通过一个新技术，垄断时期的新技术来推动游戏的发展。 所以有时候这个显卡升级，哎，发现主板不行了。哎，换主板是吧？主板上了以后，发现CPU 又不够快了，然后换 CPU， 就所以这个是不是游戏玩家们更加青睐于做 DIY 多一些，对吧？ 就是攒机嘛。 何必要说这么直白呢？ 太直接了是吗？ 对， 其实这些年来攒机的话，就是感觉就还好，可能很多朋友就把攒机玩得更加高端了。 嗯， 像以前那个攒个3000-4000块钱机，他可能现在都不愿意。他现在让他有攒机动力的，可能是8000-9000、10000块钱以上的高端手机。 哦，其实提到攒机，我也有这个经验分享，就在于其实我上大学的时候特别流行，就大学生朋友们就喜欢，总会学校里面有一些计算机系的同学们嘛，就帮着我一块攒机。像我这种跟 IT 完全不搭嘎这种专业的人，后来我就发现，其实往往很多人对攒机是有误区的，有一票不太熟的人，他们认为攒机能省钱。但是确实其实它是省钱的，因为你可以就是关注你有用的一些硬件，有些用处不大的你就可以找一些稍微便宜一点的，但是往往我们传出来的可能会更贵，比一些品牌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因为它可以突出你需要的那个硬件的性能。所以我上大学的时候，你知道我上大学就是前年吧，前年毕业的时候，前年毕业的时候， 头疼，我懂。 没法做，跟你说。 好，大前年我毕业的时候，那会上大学，你知道攒一个机器大概，反正我上学的时候。5000多其实已经很好了，但是我记得我存的第一台电脑就存出来9000多块钱。 嗯， 当时我那个 你大没把你弄死， 我同班同学那会儿就说，哎，你这是不是被人黑了？怎么你存的那么贵？ 就是啊， 但是其实我是跟着去的，虽然我并不是很专业，但是我去了那个配件厂，我跟着那个特别熟的那个师兄挨个去看，我要的我需要的性能的部分都是最好的，能体现最优化。当然我需求不是特别大的地方，我可能就能尽量省省钱，比如说键盘，当时硬件来说我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但是我对声卡和显卡要求很高，包括显示器，所以呢就是这个地方可能花钱会更多一些。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攒机咱不能光看这个价钱，你要看里面的性能是否是你想要的部分的突出。 嗯，所以性能的突出这个点是你当时关注的最大的亮点。 对，我特别关注这一点。 就是说可能会有长板，它一定会有短板。 对啊，比如说啊，当时我对我来说机箱盒什么材质没有那么的重要，但是既然材质不重要了，我需要里面小电扇多装一个。 那现在好像这个材质也很重要是吧，这个机箱也不能省钱。 是，你要是这么说其实都重要， 啊， 但是呢在这个预算有限的情况下，我必须突出一些我特别关注的地方， 比如电脑桌。 对， 其实呢就像叶亮刚才说的哈，嗯，DIY 现在这也发生了变化。我们以前之所以 DIY 是因为品牌机太贵了。 对， 你比如说买个某某品牌的品牌机，你看着配置不怎么样，兴许 你也不能定制，还不是你喜欢的，10000多块钱。那时候你攒一台机器，如果按照他那个配置攒，可能6000就下来了。 嗯， 对。 但是现在 DIY 的确像叶亮说的这样，他已经有了明显的其他的使命。DIY 往往就是说更高端， 嗯， 然后更个性化，比如说水冷，比如说 MOD， 就是做那种 MOD， 就是大家可以理解为那种奇形怪状的， 嗯， 比如说一个变形金刚，一个摩托车，其实它是个主机。 主机，对。 对，然后 DIY 其实转向了这些，它有了新的意义，那么就是我创造我自己喜欢的东西， 个性化定制。 对，以前 101创造982，创造自己喜爱的机箱，啊， 对，以前呢是我省钱， 对， 我这活我自己来吧，我省钱，然后现在呢就是这活我自己干，因为他做的我不喜欢， 嗯，操心我也认了，对吧？ 因为这一般从事 DIY 的他都爱这个。 嗯，那咱们就是说了，因为以前都会说这个有硬件的这个所谓兼容度这个问题，你怎么就能保证我说我这攒了一个机器以后就全能兼容，不出问题不报错，怎么就稳定呢？这个事儿该靠什么来去保证呢？ 大的零部件其实在计算机里面是有各种标准的， 嗯， 那么零部件都会遵循这些标准，所以兼容性不是一个 在如今这个时代是起码不太用考虑了，嗯， 对，就是很少的机会你才会去考虑。 对，因为以前内存买一条插上去还是蓝屏呢，是吧？现在应该不太会至于了哈。 现在它好多套装直接卖给你，比如 CPU 内存、 啊、 主板一个套装卖给你，就你就不用考虑兼容性了，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买错，嗯， 这太好了哈。就是 DIY 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了另外一类人的一种特别的选择了。 没错， 嗯， 如果你是为了省钱，在现在这个年代， 嗯， 可能 DIY 不是个好选择，就像苗山说的， 就更贵嘛， 嗯，对， 因为品质更好嘛， 嗯， 更是你想要的嘛。 对，你还得跑卖场，或者是你还要去选。 对，我就是要 包括厂商们会有自己的价格优势，他拿到的价格肯定比你低嘛。 那是一定的啊。那好，这是一些核心的部件。 嗯， 那我们刚刚提到的硬盘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也应该有话要说。硬盘，来，你俩给我们多说说吧。啊， 硬盘，因为现在就是 SSD 就固态硬盘的价格下来了， 嗯， 就很多那个游戏玩家都会考虑买一块大容量的固态硬盘来装游戏打游戏。 大 家来说的会更 快，大才叫大呢。 现在可能512、256、512都已经是大家都能接受的价格。 嗯， 然后一 TB 的可能稍微贵一点， 一 T 大概得要1200块钱，还得 对，也得看它那个缓存速度，看它的品牌。所以就现在的话，就我真的见过很多那个游戏玩家，他 DIY 攒机，他连机械硬盘都不考虑的，直接买一块2T、4T 的大容量 SSD。 哇， 就是有钱。 那来个 MMC 呢？那种的话呢， 你把它忘了吧，那个东西 啊。好吧， 硬盘的话就是还有怎么说呢，就是固态就真的就是关注度非常高， 嗯， 然后有一段时间固态硬盘涨价，真的是把所有 DIY 的那个玩家的心特别牵得砰砰跳。 哎呀， 伤透了心。 对，因为这个缓存它经常被一些厂家给操控嘛，它那个价格经常会浮动， 嗯，所以说刚刚 华西老师也说到，未来可能5G 以后，可能显卡不用买了啊，有云端可以租，游戏也不用安了，云端直接可以在在线游戏就好了，对吧？这样的话，可能对于我们这个存储压力会变小。嗯，但是我相信，硬盘也还是会一天比一天更大，因为人们要 存，硬盘是刚需， 还是刚需？对，毕竟我觉得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内，可能人们对于云端存储还没那么踏实， 而且费用会很贵。 没错。对对，打游戏来讲，显卡和硬和固态是刚需， 刚需，嗯啊，还是得买。所以说这两方面不能省银子， 嗯， 对， 也省不了，感觉 也根本省不了。 嗯， 那好，我们哪儿能省点呢？ 这个我很关心， 因为其实配下来一套挺贵的。 对啊，就是哪些部分是可以相对计划计划的？ 你自己传机的话，想省的话，就是在外置方面能多省一点， 外设 比如机箱盒、 显示器。有你像买个入门的能打游戏的，可以1000多块钱显示器就能满足。那你要求高点，可能5000-6000、10000的打不住。 嗯， 这个就是真的 无面的， 对， 是吧？啊，能一4K 的， 对， 机芯显示器， 红的贵，咱买黑的。 啊，对，或者你买黑白屏的， 对。 而且现在高刷新这么流行，一旦你玩了这样的那个高刷新的游戏，你就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 以后的显示器就会只会往更高的升级，不会往下掉。 对对对，尤其玩球赛这样的东西，那可能就更加需要高刷新率啊，各种各样颜色的对比度啊。 世界杯期间，咱们台不是做了世界杯一个特别的游戏， 世界杯 的活动吗？其中有两个玩家事后说，在你们这儿玩完了这个，我没法回去玩，不能回宿舍玩了。 是是，嗯， 感觉体验都是不一样，而且我们还有抠像。 对，当时我们是在把二位身后这个蓝布幕布放下来， 嗯， 我们做的是抠像，嗯，人在游戏当中玩这个游戏。 对，在屏幕里就是 这两位嘉宾在游戏的背景里边玩的游戏，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播出这样的一个显示器里边的样子，就是你在游戏里。 所以当时他们其实是一个主机游戏，对吧？ 他们玩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 是主机游戏的 FIFA 吗？ 游戏，嗯， FIFA 有各种平台的， 嗯，所以就是说你看啊，外设能省钱的地儿也不多，说实话。 对， 看你什么要求吧，是不是？ 嗯， 看你对游戏本身要的这个游戏体验感觉是什么。 键鼠的方面就省不了， 嗯， 我觉得啊， 嗯， 键盘跟鼠标的方面就真的是省不了钱， 而且特别容易花冤枉钱。先买了个低配的回来，过一段时间发现不爽，又去买更贵的。 对， 哎，但是说起键盘啊，其实键盘就是虽然价格不菲，但手感不同，但是其实它是有不同方向的。比如说它那个手感，当有敲字很舒服的，然后有玩游戏很舒服的，所以呢，就在这方面其实还是要甄别一下。哪怕有的时候花了一大价钱买的这个键盘和鼠标也未必是适合你玩游戏用的， 嗯， 是吧？ 嗯， 就现在主要的那个游戏键盘就是红轴或者黑轴， 嗯， 这两类为主，然后打字比较爽就是青轴嘛， 嗯， 所以就是基本上所有那个外设厂商，包括雷蛇，包括那个什么 iLabel， 他们都有专门的游戏键盘。 我觉得那个机械的键盘对于打字真正手感是最好的，我觉得 用了就再也回不去，都是这样。 对， 但你旁边的同事可能会想抽死你。 对，他 青轴会特别吵， 有时自己也想抽死自己。 他太贵的声音会啊， 所以一般会优先考虑红轴和黑轴这样的。对，适合打游戏。 但是你想啊，红轴、黑轴打游戏的这种游戏键盘哈，你拿它去日常办公，因为我觉得吧有点不到忍，觉得这么贵的键盘拿去打字儿是不是有点亏得慌，降低它的寿命会不会有这种。 这个现在机械键盘的价格已经很低了， 嗯， 像有些就是 Cherry 的原厂轴可能300-400就能买到一把， 嗯， 就真的你在家放一把红轴，在办公室放一把青轴， 嗯， 完全不是问题， 没问题， 它的消费能力也提升了。 这里边的话，经过你们这么多年的这种考量跟使用体验，会发现哪个噪音最小？ 嗯，现在 Cherry 推了一种静音红轴， 静音的红轴， 对，但在红轴基础上，那个噪音会更小一点。 嗯， 这个就还不错。其实红轴本来的声音，红轴和黑轴都不算大。 对， 跟青轴比起来，这些其实都不算大， 都不算声音了。 对， 嗯，所以这个键盘方面啊，鼠标的这个好坏与否啊，一个是对于你在玩的时候的体验，另外一个对于你这个手的健康有很大的考量。这个人体工程学，我们值得来一说一下。你们这手上还好吗？你们的手？ 对，我现在买鼠标都会优先考虑人体工学设计的， 对吧？ 因为我是右手比较习惯，就是长时间喜欢 IE3.0 那一款，就是带一些弧形的， 嗯， 包括后面那个雷蛇的， 嗯， 包括现在我用的是那个罗技的， 嗯， 就是你长时间习惯那一种型号的那个鼠标，你就真的愿意再换的时候继续考虑这个款型， 对吧？ 就养成习惯， 就是大体形状是一样的， 对， 不然的话你换一个大体形状相差很大，你会感到很难受， 很不适应。 对， 另外鼠标垫儿这个事儿，我觉得也算它不算外设了啊， 对， 算周边， 这个也很贵的， 也很贵的。我现在有上千的。 对，还有带 RGB 啊，什么带无线充电，现在越来越多花样。 这个我觉得太厉害了，能不能跟我们说说看这个东西？这也算往里扔钱的一大块哈。 这个就怎么说呢？就普通玩家真的就100块钱左右的那种好的那种鼠标电机已经够用了。 嗯。 再往后面其实就是升级的部分，提升一些其他的感受，比如说什么无线充电，你有手机放呢可以充电，你的无线鼠标放呢也可以充电。 嗯。 或者 RGB， 它晚上它能增加你的氛围，跟你整个电脑一起互动。 嗯。 这些其实我觉得并不是刚需，但是会提升你的游戏体验。 我特别害怕上面带闪光的东西。 我也特别害怕，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 那你想，你要是全套都是一个颜色，就会跟着音乐、跟着游戏里面的场景一起变化颜色的话，你会觉得体验有。 它的灯会动，你可以设置。 我觉得得要买大房子，单弄一个屋叫 playroom。对。 这个功能对我来说，这个部分钱就可以省掉了。 买房子用是吗？ 不是，不用把我的声卡再加强一些。 所以单身有时候也是挺爽的，你可以把自己的个人电脑房布置的特别那个， 对啊， 鬼魅花样都可以。 单身 这个词非常好， 单身还有电脑房，我的难道不是卧室加电脑房合一？ 找不着你 有钱的单身 就是。来吧，你刚刚说你这个要求挺别致的哈，音频方面，其实玩家们对音频方面的要求高吗？ 哎呦，我对这个光光的低音声音非常的向往，就是现在 很青睐于 Beats 耳机是吗？ Beats 稍微有点吵对我来说，因为我还怎么说呢？比如说有一段时间我很沉迷有源性的耳机，因为它真的感觉戴上耳机那一刹那，世界跟你都没关系。 什么叫有源性的耳机？ 你看。耳机啊，分自然性和有源性，它们两个分别是降噪的两种形态。 是带插电的啊？对。 对，有源性呢，它就会用就是用电源的方式，不但是可以隔离空气和隔离外界，还可以就是主观性的更加 降噪。对。 那个自然性就纯属它的密封好，保持一点降噪。 为什么要 Q 苗山这一点？因为这个解释特别的到位， 真的 特别有必要。 我研究过，就是戴有源的耳机的时候，在飞机上无论有多少个熊孩子在你身边坐，都跟你没有关系了。 对， 我真的感受过 降噪神器。嗯， 对。但是在那一刹那，我那一段时间风靡之后，我就有一个问题，就有源性啊，让你觉得跟世界太无没有什么关系，以后呢，你会觉得自己被边缘化。 嗯， 我还是想投入到世界的怀抱。 我觉得人格分裂挺严重的感觉哈。 对，后来我就发现更喜欢吵一些。 嗯。 但是那个吵呢，是我希望吵的部分吵，不希望吵的地方安静。比如说我玩游戏的时候，我希望游戏的是这种特效感， 嗯， 还有音乐声音，它的立体声感，还有呢现场沉浸感会更好。 所以你会青睐戴入耳式的还是戴头戴式的？ 我现在不戴头戴，也不戴入耳的，我就希望有音箱。 啊、音箱， 对，因为时间长了， 买房子嘛，这不说白了， 就时间长了会对耳朵不好。 嗯， 但是如果非要是耳机，那我肯定头戴是要比入耳是要好。 那肯定，而且佩戴也更加舒适一些。 对对， 一看就是一个RPG 玩家。 我这个标签是这么明显的吗？ 对，因为你要玩像吃鸡类游戏，你必须要戴耳机。 对， 听声辨位嘛，现在 我因为俩人简直 还得有麦呢， 我们 俩 不。我们两个很默契、啊、 因为俩人我看俩人沉默半天没说话，我就知道后边有什么话我等着苗山要说、嗯、 因为吃鸡这一波火了，确实把很多那个游戏厂商的那个7.1声道的那个耳机给推了一波。 哎，对， 因为他那个在游戏里面你声音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个指标，你如果那个耳机效果特别好，绝对能提升你的水平。 我突然想到，就是咱们台小底晚上有时候我拉碗剪节目，他也会在那拉碗剪他那个节目。然后 你确定他在剪节目吗？ 对，这是一个问题。有一天他在工作站那正在剪辑，我就去找他，后来他发现趴在桌上拿着个手就，然后我刚跟他说话，他说先别跟我说话，我现在听不到队友对我的呼喊。 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哎呀，这领导听见会不会不太好啊？ 寓教于乐嘛，干会活儿就稍微放松一下。 哦，好吧，那还行，那还行。打一局多长时间、啊？ 这个很难讲，这一局的时间就要看能活多久。 是是是，来，咱们继续来聊下面这个话题哈。 对， 可能得要，因为还有10分钟的时间了，我们可能大概去要说说关于 选购方面的。 哎，对、嗯，到底应该怎么买？聊了半天技术，聊半天发展，那落实到我们这个终端啊，应该买的情况之下，还是应该说一下，比方说我们这个预算。哎呀， 我相信，就无论攒机啊，还是购置电子产品的时候，都是一切根据您的预算多少。 嗯、 咱不能把拿3000的跟13000的比，对不对？它必然是不同的。 嗯、 所以呢，就是在您大概 预留了一部分费用再用在，比如说今天我们提到的是 PC 游戏，我希望了用它的预算是多少，我们尽可能的是在哪方面能够提升特效，能够让您这个钱花的物有所值。 嗯，这里边我觉得可能这个值不值这个事儿，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 对，您自己觉得怎么花怎么值。 那二位来先跟我们说说看你们心中的观点呗。嗯 嗯，是这样， 提到预算，我总真是的。 是这样哈，这个决定游戏体验的呢，它还是视不同游戏而不一样。有的游戏呢是由显卡来决定的，显卡对几乎所有游戏都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有的游戏的确对 CPU 主频也有要求，这个我们要实事求是。那如果你的预算真的有限，你要去看你玩的游戏是什么类型，哪款游戏。它呢，你要先保证有一个好的显卡的前提下，你要去看我在什么方面省钱。比如说如果你玩的这个游戏对 CPU 主频不敏感，那么你可以适当的考虑降 CPU 的档次。那如果你这个游戏对 CPU 的主频异常敏感，包括核心数量，包括它所能调用的核心数量异常敏感，那你在 CPU 上可能就不能省。 对， 但是一般来讲的话，显卡还真的是第一位的。因为游戏是由显卡来决定的， 对， 显卡是决定游戏体验的最重要的因素。其次呢就是显示器。那么刚才像这个燕亮老师也提到了高刷新率，高刷新率显示器对尤其像这个帧数要求很高的游戏来讲，它是有非常好的提升作用。你会发现你的输入延迟，我们说的输入延迟就是说我碰了我的键盘鼠标和屏幕上有反应这个之间的时间，你的输入延迟会大大降低。这个时间越低，你的反应速度越快。你想你打一场吃鸡可能要做上千个动作，那你每一个动作都要比别人快几毫秒。这也是完全不同的体验。 几毫秒就可能够决定你这个生死的瞬间。 是这样， 对，信号顺序就不一样了。所以说好像预算难定啊，这事儿 就是你要保证你的首先你要看你玩什么样的游戏，然后去选择什么样的显卡，然后呢你再去看这个 CPU 我到底选什么 CPU。 但是我强烈建议大家固态硬盘真的不要省，你不能说我为了省钱不买固态硬盘买个机械硬盘， 这个 真的不是个明智的做法， 就是短板嘛，就是 对固态硬盘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为高速公路，你所有的东西车辆啊什么运货的车啊包括拉人的车跑在路上，这个路能决定你的速度。 多问一句，固态硬盘品牌这么多，价格也不一样，同样存储空间的这个价格差距还有点大，说实话。这里面的一些参数跟指标我们该怎么看待呢？ 我是这样的哈，我是把它分为两类。一类是奥腾，一类是非奥腾，就是他们是有本质区别的。 哇哦， 在非奥腾里面其实差别没有那么大。有差别，这个必须要承认。但是如果是奥腾的话，跟他们就完全不是一个档次。但是奥腾很贵很贵。 对啊， 非常贵。 所以 你要咬咬牙。我刚刚把牙咬碎买了一块。 对，真是真咬碎了。 特别的贵。 哎呀，真是。来吧。 那可是它能用得住吧？ 因为这寿命都没问题。 这东西比机械硬盘寿命长多了， 更新换代没有那么频繁吧？ 固态硬盘不会。 哦，那就还好，这个属于一劳永逸的事儿。 对，而且也不太容易损坏。对对 哦， 包括你平常我看我拿的硬盘都是固态硬盘的，掉地上都没事儿。 那个多少钱？您刚 奥腾的吗？ 一 T 的， 一 T 你不用想，你把牙咬没了都买不起。我买的是512吧， 512 大概四五千块钱吧。我记得是 贵人家这么多， 非奥腾可能就八九百块钱 购买人家 一个电脑 的 钱， 真的是， 我记得好像是4000出头。 哎呦我的天哪， 我 牙替你碎了一颗。 来吧，我觉得在王兴老师这儿不能再问了，再问的话可能这个钱包全掏空。微信支付宝转账都不够啊。来，我们听听看叶亮老师。 就是那个固态硬盘，我再补充点，就从我个人的那个使用角度，就非奥腾的这些固态硬盘嘛，里面大容量比速度更高会有明显的优势。如果你的预算有限，你可能就1000来块钱，我建议买大容量的版本。 大容量版本， 而且一般大容量版本，它会比那个小容量的版本，就同一个品牌的，它会速度会更快。实际你打游戏的时候，感觉还是大容量更好。 但是在容量方面会有一个情况发生，你的买的时候会标它的标是 512G 的有， 嗯， 有标500G 的，对吧？那这个东西到底我该信谁的呀？这到底是算法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这就厂商自己推出那算法问题，我们其实不用太在意，主要还是看价格、看品牌。 嗯， 大品牌的一般都没什么问题，像英特尔600P、700P 系列就非常值得购买， 嗯， 性价比很高。 好，那 它有奥腾，它也有低端亲民的产品嘛？ 嗯， 就同样都是英特尔的固态硬盘。 对。那像什么其他的一些厂牌，包括像什么常见的哈， 嗯， 三星的啦、Kingston 的啦， 嗯， 等等东西， 嗯， 这些硬盘怎么办呢？ 三星也很高端，它速度有些方面速度比英特尔那个非奥腾还更快， 嗯， 所以预算够，像我现在就一般推荐网友买三星的， 嗯， 三星的 Pro 系列9000 Pro 就非常好了， 非常好，对，就是基本上是玩游戏也就一步到位了， 还有没有？ 除非你想去打碎牙齿买奥腾。 因为打碎了牙齿以后再补这个牙，嗯，也挺 牙比硬盘贵多了， 贵多了，一颗牙多少钱是吧？哎， 然后我再补充一下，就王老师前面说那个传机说，你预算实在有限，那你肯定要考虑主板、CPU、硬盘这些。 对啊， 对游戏提升最明显的还有固态硬盘。 嗯， 内存也不能省，内存现在你玩个吃鸡想流畅，你得8GB。 8GB 起跳， 最好16，对吧？ 对。 然后我的建议就是，你预算有限，你就先把这些最主要的给弄起来，以后自己有钱了再慢慢更新一下外设。 他要是没钱呢？一直 没钱就 别玩了， 给你自己留下动力了嘛，赚钱的动力了嘛。 对对对， 你想有 边赚钱一边去网吧， 想要有更好的显示器、更好的键鼠，你就得赚钱，花多赚钱去买。 可别说呢，嗯，所以需要有各种各样的动力催着。 哎，其实这么一想的话，就是玩游戏这事儿也不是没有 好 处， 啊，对呀，啊， 这可以激励我们。 对呀，啊， 白天更加努力和上进。 可说呢， 就我发现很多那个我的那个朋友都是那样的，先买一台主机。一开始可能对那外设、键鼠那些显示器要求不高，慢慢慢慢，他真的那个水平上去以后，他会发现这些东西也不能省。 嗯， 哎，我决定以后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如果您想让自己男朋友或老公啊，不会每天沉迷游戏的办法，是带他去看看现在科技的发展，让他知道知道，你看这种游戏体验必须好好赚钱才能获得。 然后呢，他就得先获得，然后他就好好赚钱，怎么办？ 好，咱们说下一个趴。这招好像走不通。 就是的嘛，哈，啊。那好，那既然呢，我们聊过了这个预算的问题了，哈，啊，那其实呢，我们对于用户们来讲，平常也可以分好几类啊，学生用户、上班族， 嗯， 还有那个可能有些专业玩家们， 对，人群都不太一样， 这都不太一样。 嗯， 我们还有两分钟时间，简单结说，好不好？嗯，嗯，来，这该怎么区分他们的产品？可能是不是学生们就买一个， 对，不同的人群，就是二位有没有特别的建议在选购方面？嗯， 对，学生更适合于游戏本来用来玩游戏， 嗯， 因为他有些可能还在读大学啊， 哎， 或者经常回暑假回老家什么的，嗯，有个游戏本就方便携带。 嗯， 台式机现在你要在那个宿舍里面会很占内存，它有时候晚上还会拉电 啊， 这个就是不太合适。 嗯， 就你自己一旦有了一个合适的窝的话，还是台式机打游戏更爽。 没错， 然后高端玩家的话， 再玩好一段时间。 高端玩家的话，真的，其实我们给的任何建议都是徒劳的。 对， 他可能有个5万、10万预算都有很有可能， 无所谓的， 就是直接把最想买的都直接买回来都可以。 啊， 嗯，就包括前面王老师提到那个 MOD 现在好的一些主机可能卖了10万、20万， 嗯， 而且都是明星定制，买出来明星直接给买走了。 哦， 前段时间林俊杰不就在自己那微博上晒了一下他那个主机？ 嗯， 啊，对， 那个好像就得20万。 对对， 还是限量版的，可能全国就一两台。 真是了不得了，他们现在是越来越精进于这个非唱歌行业哈。 没办法，你知道吗？除了演出演戏以外，时间太压抑，需要好好 多元化发展嘛。 对， 他们可以多生几个孩子什么的。 反正这是总体来说， 那就没粉丝了。 PC 端的用户也是不断在细分哈，哪怕是对于游戏用户来说，也是随着不同的细分的人群，然后在配件啊、硬件和产品方面都在不同的细分当中。 没错，再次感谢我们两位来宾，我们来自于这个泡泡网的硬件趣堂的编辑叶亮，以及我们的资深 PC 专家王鑫老师热情光临，做客我们本期的这个潮流梦工厂之智享生活数码单元哈。也祝二位周末愉快了。那每个周五的晚上不要忘记是在5点到7点来锁定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同时来关注微信公众号 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一切咯。 是的，稍后将会是活力秘密时刻，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是常小航， 我是苗山，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庆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